早晨啊，朝早6:08啦。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11月28日嘅早上。咁啊，农历方面啊，10月16啦。咁啊，朝头早咧见到出边个月光咧，就冇寻日咁大啦。因为即系 super moon 咧，其实耐唔耐都会有嘅。系咪真系 super 之中嘅 super 咧？咁啊，其实前两日咧就系普通嘅 super moon。即系都系唔系最劲嘅大月亮，咁但系都好大。咁今日咧就明显咧就细咗好多啦。咁但系亮度咧都非常之光啊嘛，大家都仲可以望啊多两眼嘅。咁今日咧亦都见到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咁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早上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话到改变自己最快嘅方法咧，就系做自己惊嘅事情。你有冇谂过咧？越系唔中意，越系害怕嘅事，你做咗佢先。唔敢做嘅事情，认为自己做唔到，觉得唔可能嘅事，你做咗先。呢个就系改变你自己能力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因为佢哋话到，如果自己喺舒适区太耐嘅话，就好容易会失去斗志。如果想速战速决嘅话咧，就一定要坚持去做一啲对自己有益嘅事情。仲有啊，要克服你嘅拖延症。简单嘅方法咧，就即系嗰啲咩五秒定律啊。例如你放工翻屋企喺夜晚嘅时间，你唔想睇书，你就可以遵从住咧，就系由一数到五，喺呢五秒入边，你即刻打开本书，慢慢你就会发现，原来都冇啲乜嘢咧系可以阻挡得到你。奋勇向前嘅心，然后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忘记咗咧，就系自己嘅初心，忘记咗就系我哋当初踏入社会嘅时候，哎呀，我哋嗰团火去咗边啊？或者我哋对呢份工嘅热情，甚至乎我哋喜爱自己生命生活，嗰、那个火咧都好似消失咗咁。嗱，你唔中意自己份工咧，直啲讲都唔紧要嘅，起码你热爱自己嘅生活，知道咧你需要依赖份工去到为你嘅生活咧。谋求一啲生活嘅方式嘅话，咁你都系一个好嘅叫做藉口，同自己讲，我系需要活好自己生命嘅每一种嘅亮光。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如像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 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走 14分，一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初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点15分了，望一望天气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咁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明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又稍为下降了。而家望到咧就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空气方面咧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好啦，有一个咧就叫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咁呢个颁奖礼同埋呢个研讨会咧，咁啊近日亦都喺北京嗰度举行啦。咁啊亦都即系睇得到啊，中国喺呢个奖项上面咧就攞到好好嘅成就。已经有82个文化遗产项目就获得这个的奖项了，亦都就是亚太地区47个国家当中就排第一，位列榜首，足以见到其实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贡献非常之好。好啦，咁最新咧有7个嘅获奖项目嘅脱颖而出，咁啊边啲咧？唔知你有冇去过啦？分别咧就系江西景德镇嘅彭家龙。广东深圳啫，其实都好近啊！深圳沙井古墟新生，浙江文理，咁啊，仲有就系洋松三庙文化交流中心，福建晋江南天禅寺，上海贵州嘅西里龙，澳门啊 M30 电力供应和废物收集一体化基建，仲有一个咧就系江苏南京小西湖街区。就图片所见咧，例如系深井、沙井古墟新生项目嗰度啦，其实都有好多咧就系旧嘅建筑群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图片所见啊，咁啊有啲小朋友咧喺一啲新嘅建筑物同埋啲旧嘅建筑物当中咧，咁啊喺度穿插嘅，咁啊都几好啊吓，即系旧嘅咧都得到一啲嘅保育啦，而亦都放咗一啲咧新嘅装置，可以等人哋更加咧可以清楚感受得到咧就系即系嗰啲观景台观赏台咁样啊。可以用唔同角度咧，就欣賞到呢一啲就咁望落去就似係一啲古舊客家群嘅一啲嘅叫做建築群啊。好啦，仲有咧就係江西景德鎮方面咧，其實亦都見到即係相片見嘅話，就係水天一色啦，亦都有一大片嘅古竹群、古建築群喺度，咁所以都係非常之靚，好有中國傳統嘅風味噶。咁啊，新嘅交流中心咧，咁啊，虽然附近亦都有一啲新嘅居民去到住咗啦，咁啊，但系亦都见得到咧，其实同旧嘅建筑群咧就可以并列啊，即系新旧咧都可以并存，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叫做时代嘅证明啦。纵然一啲旧嘅建筑群啊，我哋以为一定会系放弃佢嘅， 但可能经过修葺之后，一样可以同我哋现存新嘅建筑物咧去到并存嘅、哦。好啦，七个获奖嘅项目入边啦，咁啊见到有好多历史文物注入咗新嘅活力，将新嘅设计理念同埋历史咧就融合咗，咁啊为传承同埋保育珍贵建筑啦。加上咧就文化方面咧，做咗好大贡献嘅，所以呢啲我哋去睇嘅时候咧，就感觉得到新同埋旧并存嗰种嘅开心啦。有阵时都系嘅，入到一啲庙宇入边，佢经过修葺同埋加固工程之后咧，虽然入去有一种好旧嘅感觉，而且仲嘤嘤声，但系因为加固咗工程，所以安全啦，亦都感受得到咧，即使系现代，亦都理解到咧，就系以前嗰种嘅文明同埋以前嘅人嘅谂法，加上就系以前嘅人嘅教育同埋思想。嗱，我哋人咧系需要透过体验啊，即系真实嘅体感，咁啊先至可以明白到咧好多关于咧就系文化嘅感情噶。将过去同埋现在去到连埋一齐咧，我哋就更加有效率可以规划到将来啦，亦都可以加强到咧就一啲社区嘅邻里关系。例如头先提及过嘅一啲譬如江西景德镇啊，甚至乎咧就系喺深圳沙井古墟咧一啲嘅项目咧，佢都系将新同埋旧摆埋一齐，咁啊令到现有嘅人咧，现代嘅人咧，可以更加咧就清楚明白到即系将来嗰个有关于未来各方面嗰个嘅设计啦。咁所以话咧，无论系新定系旧定系现在。其实都有好大嘅空间去到并存嘅。 6:23，佢系梁乐彤嘅作品，叫做《成梦错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6:23，咁啊21度嘅气温，咁啊望一望咯。喺生活上边有啲咩要注意嘅咧？這个 tips 咧，真系好啦。就是同大家讲下大家嗰啲嗱嚟緊啦，唔係嚟緊啦，都立不冬啦，但冬天啦，虽然都21度，咁但大家都会好多时会用嗰啲叫做保温瓶啊，呢个暖水壶啦，呢啲暖水壶点样去到清洁啊，或者啲咩注意嘅地方呢？原来唔少品牌嗰个嘅暖水壶呢个底部啊都会有嗰啲叫做标签嘅贴纸嘅。好啦，有啲人呢就習慣将嗰个贴纸呢就撕咗佢嘅，喺外面㗎，唔会入面，喺外面嘅。咁有啲廠商就表示啦，喺呢個標籤啊貼紙咧，就最後一個位置嘅時間，外邊就有一個保護貼片嘅。咁若果撕咗嘅話咧，就可能會影響到呢一個暖水壺佢哋使用嗰個嘅效果同埋呢一個嘅壽命。好啦，咁亦都有指出啦，嗱呢一個嘅暖水壺嘅保温效果咧，原來就係嚟自內部嘅真空層，呢個大家都知啦。為咗製造出真空層，在製造的過程裏面，原來會先在這個樽的底部就開個洞，之後就再透過就焊接的方式就將這個洞就封起上來，而貼在這個樽底的標籤其實就有保護的功能的，將焊接口和外界就隔絕了，咁啊，令到佢嗰个保温啊，保温又好，保冰都好啦，嗰、那个效果咧就做得更加好。啊，都系讲多次啊，喺外边噶，唔喺入边噶吓。咁啊，若果你真系一个唔觉意，即系撕咗咁点算啊？咁就可以咧喺呢一个嘅保温瓶啊，嗰、那个暖水壶嗰个底部嗰个位置咧掹咗嘅话咧，咁就可以贴翻其他嘅一啲防水嘅贴纸。去到緩衝翻咧，就係嗰個温度流失嘅時間嘅。咁當然啦，最好啊，梗係一原裝咁樣就咁樣，即係車一樣啫嘛。人哋原裝係咁嘅樣，咁就唔好成日立亂咧，就去到改動人哋嗰啲設計咯。既然有咗一個好嘅方法嘅話，你就沿用翻呢啲好嘅方法，繼續令到我哋想每日飲嘅嘢。继续保温。 若是要开口，回忆我不讲奋斗。20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 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被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令我勇于闯我最理智的爱，某一醉头相信爱，即使不能再，都感性永在。 周吉吉呢首嘅作品《你是我唯一的》啊，真名叫周吉培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晚上证实，第四批获哈马斯释放的十一名以色列人质已经从加沙返回以色列，人质随即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之后和家人团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其后表示，获释的十一名人质包括三名成人和八名儿童，而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外交部就表示，获释的十一名以色列人质都有双重国籍，包括三名法国、两名德国和六名阿根廷人。哈马斯就表示，以色列释放的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包括三名女囚犯和三十名未成年囚犯，而在停火期限届满前，卡塔尔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将人道停火期限延长两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延长停火是战争的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和人性，并希望能够向加沙居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将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首次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外长级会议。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布莱恩说，布林肯将在会上强调美国和盟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奥布莱恩说，拜登政府有信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援助已经得到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国会正考虑在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对于有德国传媒报道，美国和德国正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奥布莱恩说美国并没有这种政策，强调是否停战应该由乌克兰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计划到北马其顿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将会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拉夫罗夫首次到访北约成员国。会议将在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斯科普里市举行。举办会议的北马其顿已经邀请拉夫罗夫出席会议。不过俄乌冲突后，北约禁止俄罗斯飞机飞越成员国领空，而前往北马其顿拉夫罗夫乘搭的飞机需要经北约成员保加利亚或者希腊。拉夫罗夫说，保加利亚似乎已经同意向他的飞机开放空域，如果成事，他将会前往北马其顿，并应约和其他国家的外长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俄罗斯副外长拉布科夫表示，拉夫罗夫不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 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我是叶世雄，香港电台1968年成立龙翔剧团，由广播剧组艺员到广九新界演出粤剧，承担延续传统粤剧艺术的使命，祝愿香港电台继往开来，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 为了令选民更了解不同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香港电台制作区议会地方选区论坛， 由12月1日开始，晚上9点到12点， 星期六日晚上8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啊， Vicky 都回到来直播室了，今天是星期二、哦、2023年11月28号6点36分。刚刚听完小白的声音就到 Vicky 回来了，当然这个时间不只是 Vicky 一个啦，会有埋小白嘅，早晨小白。 喂，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哇，其实我啱啱咧听住收音机，即系听住小白嘅声音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哇，个月光咧都仍然系好圆。 哦， 系啊，圆咕碌咁样啊。咁我琴日咧夜晚嘅时候咧，同朋友食饭咧，都有特登，哇，个月光真系好靓，靓到咧我都想影佢。咁我就尝试咗用你哋上次教嗰个方法，之前你哋咪教过 video 嘅 ，OK 喎， 系嘛， 唔错喎， 系啦，系啦，所以因为够光噶嘛， 系啊，所以大家咧下次如果又想影下个月光，就记得用 video 嘅形式嚟到去试下影啦， 唔使下下买机嘅，悭翻啲钱啦、 啊。哦，系啊，我都唔系中意追新机型号嘅人嚟噶， 系啊， 我会觉得除非佢真系去到一个好老舊的地步啦，真的用不到啦，可能是咁匿机啊、窒机啊咁样，就是、令到我个生活上面不方便嘅，咁可能我先会 咩匿机啊？ 系咪啊？ 匿机咩噶？ 即系窒机咯。 哦，叫匿机啊？ 唔系咩？ 跟住仲有个咩啊？ 窒机咯。 哦， 系咪咁叫噶？我唔知 喎、啊， 可能我都系听啲朋友咁讲，跟住之后我就跟住咁讲咁样。 可能我老派啲啦，我都系叫轻机 嘅。哦。哦，咦，我又真的很少讲轻机， 系咯，可能系 轻机咧，会俾我的感觉形容是啲好大型的机，然后我就会觉得是轻机啦。 其实电话咧本身我哋虽然叫电话啦、电话都是一个电脑嚟嘅， 系 系啦，而且而家嘅电脑只不过系缩细到是一部电话咁嘅 size。嗱，你要记住、那个 concept 咧，就唔好谂住佢系电话，你买紧系一部电脑，不过佢系附加咗一个电话的功能啫，系、啊，你几可以打电话？你基本上都是当佢电脑咁用嘅。 哦，系喎， 系嘛， 就算系一啲平板嘅电脑啦，系咪手提平板手提电脑？点讲中文系咪？ 平板手提电脑啦， 平板手提电脑。咁嗰啲而家咧都有可以打电话嘅功能，你有冇见过嗰啲人会打电话？ 如果做一啲特别譬如电信服务嘅。咁佢哋可能要透過嗰個平板咧，去到好快去做促銷嘅，咁我哋就會 hand free 就用個平板打電話咯。 嗯，係啊，係啊，係啊，咁都幾得意。但係我有見過啲人咧，公公婆婆啊，唔應該取笑嘅。不過我係覺得好可愛。咁咧就個孫仔咧就同佢教緊佢喺茶餐廳嚟嘅。 大隻噶嘛啲字。 哦，係啊，唔係啊，我。佢哋系用呢个嘅，但佢以为咧打电话咧，佢对住嗰个嘢度讲嘢，好得意咯，我会觉得 对住个平板讲嘢， 系啊，可能录音啊，输入啲语音啊，咁样打字啊， 咁都冇错啊， 系啊，但系你会见到嗰个块平板咧系大过个婆婆嗰个嘅头，跟住你会见到个画面好可爱，个孙仔教紧佢用嘢，好 sweet 嘅其实 系啦，咁啊长者梗系要啲睇啲大啲嘅字好啲啦， 系啊，就算而家我见到有一啲身边嘅公公婆婆咧，即系得闲有阵时真系会立到个电话噶嘛，佢哋啲字都好大，我觉得有呢、這个功能能够放大啲字咧系唔错嘅。 迟啲你都要噶啦， 吓、咁快？嗱，其实我今日咧最主要咧系想问一下大家，问一下小白有冇发现咧一啲嘅香港嘅老特征啊，即系假设好似系天星小轮啊、电车啊，又或者一啲街边嘅档仔咁样，其实你有冇发现佢哋有啲共通嘅特征咧？ 共通嘅特征， 嗯， 旧咯。 系，除咗之外咧，冇啲共通嘅特征系 绿色啊，都系香港。 系啊， 哦、 知唔知点解啊？ 佢哋本身都系绿色咯，因为我冇谂过佢哋点解用绿色喎。 嗱， 要揾翻好耐之前嗰个原因。 本身佢哋真系用绿色，咁点解用绿色咧？ 系咪因为以前嘅香港比较上多树木啊？咁希望同嗰、那个 眼 即系维和感嘅关系啊？ 保护只眼睛嘅，同埋系咪啊？即系以前已经喺度讲话，望多啲绿色嘢，未有电子。 城市颜色噶嘛，可能佢哋嗰阵时谂个城市嘅颜色，可能多啲绿色点缀咧。 嗱，其实唔系嘅，其实原因系点解呢？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剩低咗好多油漆。 嗯。 而好多呢一种绿色嘅油漆咧，喺边度会见到呢？就系、是、特别喺一啲军事嘅车辆嘅颜色。 哦，系、哦。 系啦，啲战舰用嘅灰色。咁所以点解有啲旧嘅嘢硬系咧会有嗰啲绿色啊、灰色嘅出现呢？而且咧喺1945年之后咧，香港嘅经济复苏咧都比较慢啊。咁所以咧喺所有环境因素之下咧，佢哋就觉得诶唔好浪费啲油，咁啊用实用性强嘅物品嚟到去油嗰啲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即系好似系缆车啊、天星小轮啊、油桶啊咁样啦、啊，咁就会用咗呢一啲公共事业都会用到嘅军绿色啦。 嗯， 系啦，其实我自己咧本身都几中意军绿色噶。 嗯， 我自己我跟住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咁我系咪代表好老啊？ 唔系， 系讲笑啫。嗱，其实咧除咗一啲嘅。街边嘅档仔啊，又或者系电车、天星小轮之外咧，你有冇发现旧式嘅山顶缆车都系用绿色嘅？ 有，我有坐过嘛。 系啊，而家好似唔系绿色啦。 而家都系转翻绿色噶。 系咩？ 系啊。 哦，特登嘅。 我 记得我 之前系红色噶嘛。 系啦，红红地、啡啡地嘅。 而家最新嗰啲都系好似转翻咗绿色噶啦。 系咪啊？即系特登有翻以前嘅感觉俾大家，系咪啊？ 复古嘛。 系啊，嗱，其实用绿色咧都有另外一个意头嘅，就系、是、我哋。中国人会点样呢？就系成日讲意头嘛。绿色系代表啲咩呢？ 绿色代表啲咩啊？ 系吓，即系有啲乜嘢同音字系关于 福禄寿嗰啲啊？ 系啊，冇错啊，小白真聪明啊！咁所以就系因为有福禄寿嘅意思，咁所以大家咧，除咗真系啊，好似唔好浪费啲油。 咁福系咩色啊？ 福啊，红色咯，系咪啊？冇、哦，冇特别讲喎。呢、這个就、哦、如果你俾我估如果福嘅话，我就会用红色咯。 嗯， 福禄寿咧。我会用橙色，唔、 哦、 知啊，自己感觉嚟嘅啫。咁但系其实咧，唔单止系香港系咁，其实喺外国咧， 红绿灯。你啊，你继续啊。 啱嘅。但其实咧，唔止香港嘅，喺外国咧都有差唔多呢啲情况出现嘅。因为二战之后咧，其实真系剩咗大量嘅油漆，咁所以就算系唔难发现嘅，大家可以睇翻嗰啲相关年纪出产嘅汽车咧，都系以绿色啦、灰色啦、黑色咧为主嘅，因为呢一啲咧都系同军事武器有关嘅颜色为主。嗱，仲有少少时间，反而咧就想问一下小白，假设你想用一种颜色嚟到去代表自己，你会用咩颜色？ 白色咯。 哦，系、啊，因为你姓白、 啊，系啊，个设定咗系咁噶啦，好难改嘅呢、這个。 我自己咧，如果我要用颜色嚟到代表自己咧，希望大家唔会觉得系一种老派嘅感觉、啊、 如果我叫蓝元浩嘅话，我所有都系蓝色啦。如果姓黄所以有黄色嘅、啊， 姓红咧。有红色 啦，系啊，系啊，系啊。 我姓林，所以我就会用翻绿色啦。 用翻啡色都得啦，树木啡色噶嘛。 系，但系我自己本身咧，好中意啲绿色嘅墨绿色啦，一啲就算系一啲粉粉地嘅绿色咧，牛油果绿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我婚礼上面咧就系用咗呢个色通噶啦，就系用牛油果绿。 嗯， 系我自己都几喜欢嗰种嘅颜色嘅。咁所以唔知大家咧又会觉得，如果用一种颜色嚟到去要代表自己，唔知大家又会选择？啲乜嘢颜色？尝试一下， 唔识咯， 好难啊！尝试一下同今日嘅身边嘅朋友一起了解多啲，倾下，又或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大家唔同嘅对方嘅性格噶。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去着我的事。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不是叫恐惧爱。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权。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 陈奕迅嘅社交恐惧癌，嗱，而家呢一个环节咧，就系都关大家事噶，因为朝头早嘅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饮翻一杯靓茶，然后再去翻工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1月28日星期二，继续系有茶艺科导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上星期咧 ，Catherine 就同我哋估下一啲茶叶嘅有趣嘅名啊。咁今集咧就系 Catherine 会带唔同嘅神话典故同大家倾下。嗱，之前咧听嘅时候咧就听过神农氏嘅传说啦。咁其实咧我哋平时喺茶楼饮茶咧，落落去都系嗰几味噶啦，系咪？普洱啦、铁观音啦、龙井系啦，同埋大红袍啦。其实佢哋当中会唔会有啲乜嘢典故嘅咧？ 绝对有啦，由香港人最中意饮嘅茶普洱茶讲起 啦。 傳說咧，其實咧喺乾隆嘅時間咧，喺雲南咧有間茶行咧，就有啲茶咧要進貢俾皇上。但係呢個茶咧，當時製作嘅時候咧，佢烘乾咧未完全乾得透，就已經入咗去個包裝入邊啦。 所以有啲濕濕地， 少少少少，係啦。咁其中一個講法係咁樣啦，另一個講法咧就係搬去運去京城嘅時候咧，都有日曬雨淋到，係啦。咁去到京城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咧一打開包茶。 湿晒， 死啦！佢变晒色啊， 发毛， 又未到发毛嘅，系啦。咁佢本身咧系翠绿嘅茶牙啦，点知去到之后咧，真系发咗酵，咁就变咗深红色。佢真系想了结生命嗰一刻，咁梗系，唉，胆粗粗，唉，照进贡啦，系咪先？咁跟住咧，进贡俾皇帝之后咧，一饮，咦，发觉原来咧佢发酵咗之后咧，好醇厚啊，仲要好滑添，咁 仲好饮咗， 仲好饮咗啊！所以咧，哇，皇上就喜悦龙颜啦，咁就咧问呢个茶农啊，你系边度嚟噶？咁个茶农少数民族唔系好识讲啦，就系保里人，咁佢就话呢个茶就叫保里茶啦。 哦，原来就系咁嚟嘅，所以皇帝都喜欢饮嘅茶，我哋香港啲人都中意飲啊嚇！ 係啊，連清朝咧，佢哋啲人咧都好識得養生嘅。末代皇帝溥儀咧，佢都有講過，清宮咧夏天咧就飲龍井，冬天咧就飲普洱茶嘅。 咁、我哋而家開始天氣涼涼地咯，大家都可以飲多啲普洱。 係啊，絕對係啊。 鐵觀音咧，鐵觀音都多人飲嘅喎，係咪又係屬於比較涼嘅茶嚟嘅咧？ 鐵觀音咧都有分嘅，因為咧。譬如而家茶樓興嗰啲鐵觀音咧，就係叫清香型嘅，咁就相對上係綠色啲噶嘛，你有冇見過？ 係啊係啊， 係啦，好淺色噶嘛，咁佢都會比較涼性少少。但係咧，其實我媽媽嗰代飲嘅鐵觀音咧係深色嘅，同埋會好多係焙咗火啦，佢係橙紅色啦，甚至乎係帶咖啡少少啡色啦。 咁有冇飲過？冇喎，反而真係嗱，以我認知咧，鐵觀音咧一直由細飲到大咧都係淺色嘅。我真系未见过深色，系咪因为关于天气即系越嚟越热啊咁样有关？ 我啱想讲咧，你饮开咧，净系饮个清香嘅铁观音咧，证明你都好年轻啊！ 多谢， 系啦，当然因为我要转研茶啦，咁所以都要饮多啲， 所以你都年轻嘅， 我都年轻嘅，其实我都年轻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以前咧乌龙咧系叫半发酵茶，咁所以咧佢嘅发酵度咧系真系大概50%左右，咁但系咧由于咧佢哋发觉原来低发酵度咧佢嘅花香会更加明显啊，咁所以慢慢咧都趋向做花香多啲，不过咧你谂下乌龙茶咧佢嘅叶系成熟叶，再去低发酵咧，其实你长期咧如果你胃唔好嘅人啦。飲咧個負荷都會大啲嘅，譬如我自己咧飲清香型鐵觀音咧，我係容易個胃會唔舒服。咁當然啦，你冇事冇幹，咁飲啲係絕對冇問題嘅。咁而家咧都開始多咗人去做翻傳統嘅鐵觀音咯。 咁傳統嘅鐵觀音就係濃啲噶啦， 佢會係發酵度啦、焙火度都會高啲。咁焙完火之後咧，有啲焙火高嘅茶咧，你唔可以即刻飲添嘅，會飲到流鼻血嘅。 哦，系啦，燥啊， 燥啊，系啊，因为啱啱用炭火到 barbecue 咁样烧嘢食，你都会烧得多都牙肉痛啦，系咪？咁喺茶咧都系嘅，你铁观音咧啱啱做好咗咧，有啲传统大红袍嗰啲咧，真系有焙火咧，佢要退火噶，系啦，我哋要 俾啲时间佢摊一摊嘅，好似煎牛扒咁。 我都嬲一嬲，係好似煎牛排咁，係啦，要等佢 rest 啦，係啦。咁茶葉咧，可能講緊係 rest 一年至三年不等咧，先至真係推完個火噶。 哇，值得等待喎、 啊！值得等待嘅，好好飲㗎，係 咪？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鐵觀音咧，佢都有佢嘅故仔嘅。咁傳說咧，有一個姓魏嘅茶農啦，咁咧佢係一個好虔誠嘅佛教徒嘅，即係佢會拜觀世音嘅。佢製作嘅茶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品質。每一日咧，朝頭早起身咧，佢都會擠三杯茶喺觀世音嗰、那個觀音像前面啦，系啦，去供奉啦。咁佢咧一做咧就连续做咗十年啦。咁有一日咧佢就发梦，咁就发梦咧佢喺山崖边咧就见到一棵咧，哇，有 蘭花香嘅樹啊。當佢伸手想摘嘅時候咧，哎呀就醒咗啦。係啦，咁佢第二日咧就上山嘅時候咧，真係俾佢遇到呢個山崖，亦都係有一棵 咁樣嘅 樹。咁佢咧就將佢嘅茶樹去製作咗之後咧，佢嘅顏色咧好似鐵咁樣嘅顏色啦。咁而咧佢覺得係觀音報夢俾佢啦，所以佢就叫佢做鐵觀音啦。 哦，鐵觀音原來係咁嚟嘅，都關觀音娘娘事喎。 係關關地。 好，咁跟住龙井呢，龙井系咪有条龙喺个井入面呢？ 我哋呢个创作力比赛系咪？龙井呢其实系佢个地方名嚟嘅。系啦，其实龙井都好多故仔讲嘅。咁相传呢就系当时呢一个老婆婆啦。咁佢呢屋企面前呢就有几茶树呢。但系啲茶树呢都生得唔好啊，即系都谢谢地咁样。但系呢佢都好好客嘅。有人经过啊，佢都会呢用呢啲茶树嘅叶呢去冲茶俾佢哋饮。 招待佢哋嘅 、就算佢明明已经唔系好多茶叶都好。咁有一日呢有一个老伯伯就经过啦，佢就指住佢地下呢有一个石扣，即系磨粉嗰啲器具啦，就烂咗嘅。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卖俾我啊呢一个。咁我婆婆就话都冇用啦，我送俾你啦。咁个老伯伯就话好啦，我去搵人搬啦。咁佢走咗嘅时候呢，个婆婆望呢个石扣入面好污糟喎，有啲动物嘅排泄物啦，又有啲污垢啊。咁佢諗住洗咗佢。咁佢就将呢一啲嘢咧就埋咗喺嗰啲树底下面，咁个老伯伯一翻嚟咧，佢就一个好干净嘅石头啦，佢就咦，点解去晒边啊？个婆婆就话俾佢听啊， 我帮你清洁 咗啦，系啦系啦。咁个伯伯咧就其实原来咧佢都系想帮个婆婆嘅，佢就话其实咧个石头入边咧呢啲排泄物咧系宝嚟嘅，就好似有机嘅肥料咁样，咁。擠咗落去啲茶樹之後咧，茶樹咧就生長得非常之茂盛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幫人咧，又幫翻自己咯。 哦，所以龍井就係咁樣得嚟啦。係 啦，咁而後來咧，乾隆下江南嘅時候咧，都非常之飲中意飲呢一個龍井茶咧，所以就要變成一個供品之後咧，就全國各地咧都係好喜愛去追求呢一個茶咯。 咁龍井又係屬於咩類嘅茶嚟㗎？ 龍井咧都係屬於綠茶類嘅。你見龍井嘅形狀係點樣㗎？ 一條條， 一條條。扁平的好平的。咁传说就係当时呢乾隆呢佢见到啲采茶姑娘喺度摘茶叶啦，佢就又走埋去摘埋一份啦。乾隆我哋睇得多宫廷劇呢，其实除咗佢好多妃子之外呢，其实佢妃嫔之外呢，佢好鍾意飲茶嘅个皇帝嚟嘅。咁亦都係好长寿嘅皇帝。咁传说就係摘茶叶嘅时候呢，京城有人嚟就係话皇太后病咗啊，要请佢返去。咁佢情急之下呢就将茶叶夹咗喺佢本书入面。 哦， 系啦，咁夹咗之后咧，就快马加鞭就翻去咯。发觉咧，皇太后一闻到佢身上面乜嘢咁香啊！一打开本书，原来就系新鲜嘅龙井茶。所以后来龙井茶而家咧都系保持一个好扁平嘅形状啫，好似书签咁样嘅嘢。 哦，系特登将佢压扁噶咯。 系噶，系噶，所以炒咧好犀利嘅啲茶笼。 系咯，唔断唔烂嘅。 二百几度嘅镬，你谂下二百几度嘅镬，我哋都用镬铲炒啦，佢哋系徒手炒噶。 哇！佢哋嘅枕好劲噶咯， 系咪手掌枕？应该系， 系咯，应该同佢握手都 feel 到。你系茶唔嚟嘅，好咁跟住之后寿眉咧，寿眉都好多人饮 嘅。寿眉咧其实系制作最天然嘅茶嚟嘅，咁系基本上咧就咁系我哋萎凋啦，即系挤佢等佢含水量降低咧，晒干就或者系烘干咧，咁就 OK 噶啦。咁传统嘅寿眉咧，由于佢冇做形状、冇油捻啦，亦都冇炒过啦，所以咧佢真系保持一块原叶嘅形状， 完整嘅 形状系啦。咁传说啦，就话当时咧有一个叫寿眉嘅智者。咁佢就係咧喺度修炼，系啦。咁 我以为佢喺度修眉， 佢嘅修眉修极都好大，好大，都系好粗啊，系啊。咁因为寿眉都好大块啊，好似寿星公嘅眉毛咁样啊，仲要白色咁样，系啦。咁佢咧就好长寿。系啦，咁佢亦都會將佢做嘅白茶咧，就送俾咧佢哋身邊嘅人。咁佢哋為咗紀念呢、這個智者啦，就將呢個茶咧叫做壽眉白茶啦。 啊，係，我有聽過喎，壽眉白茶有聽過喎呢、這個名。 係啊，同埋佢可以延年益壽啦，所以都叫壽眉咯。 咁壽眉係屬於咩類咧？ 壽眉就屬於白茶類啦。我問好多學生咧， 原來壽眉就係白茶。 係啊，好多學生都係呢個反應啊， 因為你講過噶嘛，白茶係最罕有噶嘛，係。 白茶 最矜贵， 白茶咧系近年非常之流行，咁都系相对香港比较少饮到嘅茶类嚟嘅。 原来系寿眉啊！ 原来系寿眉， 系咯，咁我去茶楼乜都唔饮啊！ 白茶壽眉，唔該， 抗氧化，唔該。 咁大紅袍又係點嘅咧？ 大紅袍咧，其實都有佢嘅故仔嘅，係啦。大紅袍屬於烏龍茶類啦。咁佢咧係喺一個岩石上面生長嘅一個茶樹嚟嘅。咁傳說咧，當時就有一個 著住紅色衫、紅色大袍嘅人經過， 唔好喺度亂入，唔該。即刻好有畫面， 因為上星期我哋估完啦， 估完啦，即係咁喺度估今年就 到今集咧，仍然好想 keep 翻呢一個估嘅， 係啦。咁其實咧就有個秀才啦，佢就係入京咧就係去考狀元。咁佢途經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水土不服啦。咁當時嘅人咧就俾咗呢個大紅袍佢飲，佢飲完之後咧就好翻，仲要中咗狀元咧，皇上咧仲封咗佢為驸馬添啊！ 哇，犀利喎！ 係啊，咁咧佢就翻呢個地方啦。就做了一批茶咧，進貢俾皇帝。嗱，皇帝咧，皇太后病咗啦，又係病咗啦，又係飲咗茶啦，又係好翻啦。 藥用噶嘛，茶 是啊，真係藥用噶。咁所以咧，佢哋就揾一個紅袍咧包住個茶樹，係愛嚟安娜嗰個茶樹咯。 喺當地嗰一棵茶樹用紅色嘅布 包 住， 係啦，皇帝賜嘅紅色袍，咁就包住茶樹。咁喺紅布影響下咧，啲樹葉咧太陽曬落去就好似紫紅色嘅發光，咁所以叫大紅袍啦。 哦，真係長知識喎！大紅袍就係烏龍係咪？係 啦，但係而家咧，如果將來咧，我哋去到武夷山遊玩嘅時候咧，嗰幾棵大紅袍咧就喺岩石上，你就唔好求其。你唔好膽粗粗爬上去摘喎，係啊，因為犯法㗎，係 啊，同埋會跌落去， 同埋會跌落去啦，所以就要小心啦。 記住之後飲茶咧，無論你係中意飲普洱又好啦，大紅袍定係你要試白茶嘅壽眉都好，了解咗之後咧，下次飲茶就可以啊威威咁樣同人介紹下， 拋下書包， 係啦，拋下書包啦。听完茶之后我们现在一起听下新闻简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7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望翻啊20度嘅气温吓，咁啊朝头早有啲清凉嘅感觉嘅，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问完一轮会唔会之后，我估今日就应该唔会塞车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都有 Ann 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 ，Ann。 系早晨啊 ，Ann。咁啊，唔知我有冇估错咧？ 系今日都几好嘅。 啊， 先讲呢个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开始车多噶啦。狮隧去翻九龙方向咧，瑞丰花园排下队啦。咁路面情况方面啊，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啊，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后面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啊，九龙方向咧，近住兆康都车多，车龙咧去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佐敦道同埋上海街嘅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就小心啲啦。而东头村道咧嘅水管爆裂嘅修复都系未完成嘅。 去翻木伦街方向，近住龙达楼嘅慢线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九号去翻彩福方向啦，同埋过海巴士113号去翻彩虹方向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仲有长沙环大南西街咧，都系有水管爆裂啦。大南西街近住长义街快线咧，系需要封闭嘅。所以大致都几好嘅，仲系 系啦，唔错啊。咁啊，加上秋高气爽，秋高气爽嘅感觉啦。咁令我大家即系心旷神怡，希望喺星期二嘅早上，大家仍然系 happy happy 啦。 啱啱收到 Didi 嘅最新消息，系交通消息啊，就系咧昌荣路去翻葵芳嘅方向，近住国瑞路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经过请小心啦。咁另外咧，原来佐敦道去翻上海街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维修好啦。 嗯，咁啊好啦， 可以路路畅通啦。 系啦，咁啊。睇足呢一个嘅交通灯嘅指示啦吓， 系啊，大家小心啲啊！ 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咧前排睇到一单新闻啊，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嗯， 就系、是、港铁咧，佢喺车站外围装咗一啲鸟巢箱， 系 俾啲雀仔啊。吓，因为我谂咧呢个我估啦，可能始终我哋有时起一啲基建嘅时候咧，都无可避免会破坏到嗰个环境， 哦、 即系变咗系有啲雀仔啊，可能佢哋冇咗啲树木去栖息啦，都有机会咁嘅情况。咁、 啊、 但系佢哋会仲系生活喺嗰个社区噶嘛？咁、 啊、但系咧深水埗咧，其实深水埗区啦，好、 啊、 多雀仔都系住喺啲大厦与大厦之间， 系啊，即系嗰啲罅 位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港鐵就喺顯徑站咧，就外圍整咗呢啲雀仔嘅箱啦，就係俾佢哋繁殖嘅期間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嘅。 嗯， 就係一個長方形嘅箱啦，然後咧佢就中間有一個窿，咁啲雀仔就可以捐入去嘅。 哦， 係啦，咁 即 係 傳統嗰啲雀仔屋咁嘅樣嘅噃。 係啊係啊， 都幾得意喎。 有三個啦，唔知道會唔會有多啲咧？ 係、嗯、咯，逢搭正嘅時候，啲雀仔夾個頭出嚟唱下歌都幾好喎。 啲時鐘嚟 嘅。你都扮得幾似。可唔可以听多次啊？做乜嘢啊？你哋 小白， 你呢个叫咩鹦鹉？ 鹦鹉系，即系跟人讲嘢鹦鹉。 系啦系啦，跟人讲嘢鹦鹉。咁啊就 系，如果嗰啲雀仔识得训练到佢哋讲嘢咧，都叫唔好靠近外线噶嘛。 咁啊惊啦， 嗰啲系 AI 雀嗰啲系。 不如狗同猫都识讲嘢啊！照你咁讲，你唔好摸我啊，我会咬你咁样啊！ 即系如果有鹦鹉啊喺大家附近， 我有鹦鹉， 系有鹦鹉。 你讲到好似系雀仔都讲嘢咁样， 好惊啊！如果系雀仔都讲嘢，成条街好嘈。 马骝山啲马骝又倾偈啊，不如。 唔係喎，但係其實幾特別嘅喎，即係如果假設即係大埔區其實都多紅樹林啊，同埋嗰啲嗰個叫咩濕地區，即係都多呢啲鳥噶嘛。咁其實如果 路鳥都好多， 係啦。如果假設真係有啲鸚鵡喺附近嘅交通環境上面，係一個用一個善意可愛嘅形式提醒大家，係啦，唔好行前啦。咁你可能都識得 紅燈，紅燈， 係啊， 咪行咪行，係 都幾可愛啊。 係啊， 因為我哋如果人同人講嘅話，就話誒唔好行前，唔好行前，你都會覺得誒。 唔系噶，你都可以 sweet 啲咁讲，哎，唔好行前啊！ 系咯， 咦，咁我可以见功啦。 你见有阵时，譬如系港铁咁样啦，佢哋耐唔耐都会都有试过同啲演员去到合作，咁、用演员嘅声音咧就提大家就唔好冲闸啊！ 我前排咧搭九巴啊，听到咧原来佢而家有啲广播声咧系小朋友叫你让座咯，即系、 我都好似听过。 有需要嘅人啦、咁样啊， 嗰啲可能配音员嚟嗰啲， 应该唔系， 真系细路。 我聽落係似真嘅小朋友，我會覺得嗰下係幾 sweet 嘅，即刻， 你即刻， 你即 係會 回心微笑一下， 係啊係啊，同埋嗰個大家咧都會覺得小朋友講咧，即係提出咧，你又會覺得 温和啲， 係啊， 易接受啲嘅， 係 啊，哦，都好啊嚇，咁你頭先所講嗰個嘅喺港鐵站附近係位於邊一個站啊？ 顯徑站， 哦，顯徑站啊，哦，嗰度都好多樹嘅咯，其實本身 係咩？其實我冇去過嗰， 哦，係咩？ 係啊係啊。好少去啊！ 顯徑站我都有去過嘅，係啦。 嗰頭有咩行？ 嗰度其實都幾邊少少嘅嗰個位係，係啦、 哦。 咁嗰度應該如果冇記錯係火車站嘅隧道出入口附近一帶嚟嘅。 嗯嗯 系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如果搭，譬如我哋搭火车咁我哋咪会过，我哋叫狮隧啦。其实嗰个应该系笔架山隧道嚟嘅。咁、 嗯、 去过咗呢个隧道之后，一出新界嗰边，一近大围嗰度咧，其实你一望，嗰度就已经系好近嗰个险境嘅位置嘅。系、 嗯、 啦，咁如果你系搭你当然住险境会知道啦。但系少去嘅话，你就会见到嗰度应该系啲单车径。好似嗰啲邊邊位咁樣嘅、 哦，即係如果係啲行山嘅人啦，或者係踩單車嘅人，先至可能通常會去嗰頭。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哦、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位咧，其實都幾舒服嘅，因為都幾 心曠 神怡啊，係啊。咁如果你話嗰度仲再整多咗呢一類型嘅叫做咩？雀仔屋、 雀仔箱咯， 雀仔箱係啦， 巢箱。 我覺得幾好喎、啊。咁你行過嘅時候有即係有啲雀仔會喺入邊住啦， 四下路咯， 傾下偈啦。系啊，我覺得唔錯啊，呢、這 個人都平靜啲啊。 係啦，個人都平靜啲嘅。咁再加上如果嗰度自己本身已經多樹木噶啦，咁啊啲雀仔可以有一個更加理想嘅居所咧。 冇錯、 啊。咁我諗可以吸引更加多嘅雀鳥。咁始終新界地區，我哋都希望咧佢更加多即係物種喺嗰度同我哋人類一齊住。 要保育得好啲咯。 係啦，保育得好啲啦。好，咁啊同阿 Ann 傾住咁多先。 好啊。 唔該曬你。咁啊天氣方面咧，咁啊 Vicky 咧走咗出去同我哋睇睇咯。唔知道出邊嗰個情況點咧 ，Vicky？喂， 咧， 喂，哇、哦，你去咗火星啊？即刻， 系为大家公布最新嘅天气啊嘛。 系 嗱，今日嘅天气咧，尚算凉爽、哦，舒服、哦 嗯， 但系风咧就唔系好大嘅。 系 今日咧，反而我自己今朝出嚟嘅时候咧，都冇再揽嗰条颈巾啦，因为好似今日咧，可能都会比较有太阳嘅时候咧，都会比较温暖啦，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咁、 嗯、 所以呢个天气都系舒服嘅，同埋好清新。今日咧个天空冇乜云、哦，好蓝、哦。嗯咁所以大家今日翻工之前，又或者今日有时间，都可以望多啲个天空，望多啲蓝色舒服嘅颜色啦。 哦，咁啊令到自己只眼咧就感觉舒服啲啦。而家个个睇 mon 啊，唔得噶，唔好净系挂住睇 mon， 都要睇下啲天色啊 吓。系啊系啊，多啲留意身边唔同嘅大自然嘅环境啦，个人都舒畅啲嘅。 啱、嗯、啊。 嗱，除咗咧望下个天之外咧，夜晚都要望下个天、啊。咁、哦、但系夜晚咧就最近咧呢几日啦，因为十五啊嘛。前前后后啊，月亮咪好大圆咕噜嘅， 系啊。 咁但系今个礼拜尾，下个礼拜头，即系十二月四号至到十二月二十号咧，夜晚都要望下个天、啊。 咩事？ 点解？ 望下天啊？唔通天有异象？ 其实咧系因为有机会咧可以再欣赏下流星啊。而今次去嗰个嘅范围咧，时间范围咧都几长噶、哦。 嗯， 十二月四号至到十二月二十号啦，即系下个礼拜一开始。 系， 咁大家咧就可以计划一下啦，因为有流星雨睇啊。 系， 今年咧就会有呢一个最壮观嘅双子座流星雨嘅。嗱，根据香港太空馆嘅资料显示咧，今年嘅观察呢一个嘅流星雨咧，条件好好、哦，天气状况良好、哦。 嗯， 咁所以只要咧远离一啲市区嘅灯光啦，拣一个开阳。啲嘅地方咧，就有机会用我哋嘅肉眼就可以观赏到流星啦。咁点解今年咧就会睇流星会好咧？咁因为今年嘅双子座流星雨个流星嘅相对光啲啊，而佢嘅速度咧都会行得比较慢啲， 哦、 数量咧又会多啲同埋稳定。 最紧要行得慢啲啦，成日咧一话佢出现嘅时候，咁我指佢啦，谂住同屋企人讲，喂佢喺嗰度嚟啦，一指指佢嘅时候冇咗，跟住咧。屋企人一望上去嘅时候，边度啊？冇啊！ 嗱，设个愿啊！ 睇流星嘅时候，最成日听到一句说话系咩咧？你系咪睇错啊？ 你系咪望到啲雀仔飞过咋？ 你系咪眼花啊？因为人咧，我哋长时间喺度睇住嗰啲星嘅时候咧、 嗯， 你望下望下，你又会觉得嗰啲星会喐、啊，跟住你又攰、啊，然后你嘅心又知道其实呢段时间咧有流星飞过啦，跟住又会觉得、嗯、啊呢粒系啊嗰粒系嘅，咁但系嗱睇到嘅时候咧。是很明显看到的，告诉大家听，是的。 是的，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尝试下规划一下，究竟在12月4号至到12月20号期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夜晚的时候欣赏下流星雨啦、 啊。 而香港旅游发展局呢其实都推介了四个的观星位置给大家，分别就是石澳、大东山、万宜水库西坝同埋呢是大美督的。 哦、 而最高峰期呢，如果假设你说在4号同20号真系要拣最高峰期嗰个时间，系同埋日期系几时咧？就系十二月嘅十五号凌晨三点钟。咁建议观星嘅时间咧，就系十二月十四号嘅夜晚八点半开始，去到 凌晨，即系12月15日嘅6点钟呢一段时间咧，就系最高峰期噶啦。 即系去到12月嘅十星期四嚟嘅，即系星期四夜晚去睇啊。 12月14日夜晚， 哦， 就系、是、系啦，就会去到第二朝嘅6点。 系，哎呀，要翻工添。 系啦，咁但系唔系啊？但系佢话今年咧就系稳定噶嘛，咁、 啊、 所以个 range 都好大嘅。如果你话嗰、那个嗰一日系高峰期，即系嗰段时间，咁、 哦、 但系你话唔系，我都想试下，即系喺星期六日啊，同朋友去露下营啊嘅时候，诶、 嗯、 行下夜山啊， 嗯、 又可以试下喺12月4日至到12月20日期间咧去做呢一啲嘅活动嘅时候，睇下又可唔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双子座嘅流星雨啦， 哦，都几好啊吓，咁啊流星望到嘅时间咧就一个好靓嘅画面出咗嚟嘅，咁如果嗰啲，我有啊，我有望过啊， 哦，我冇望过， 系、啊，我仔仔都有睇过，因为我有一次、啊、我唔记得咗有咩座啦，跟住就同佢望住个天嘅时候，佢系咁问我咯。有味噶，有味噶。嗱，其實佢有陣時話密嘅話，可能一小時入邊咧，可能就算係好密嘅20至40粒嘅流星咧，你諗下佢出現即係都只不過係一秒鐘啫。咁佢劃過嘅時候咧，你真係要長時間啊，隻肉眼望住個天。好啦，佢劃過嘅時候，一秒兩秒，哦，跟住完啦。所以其實都係要等嘅嚇，大家唔好諗住佢呢個話就話高峰望上去落雨咁樣，唔會嘅嚇。係嗰個係你的名字嚟嘅，唔關事啊。 系啦，虽然佢咧都话今次咧双子座嘅流星雨咧就比较光，又比较速度比较慢啲，咁、 嗯、 但系佢嘅相对比较慢，其实都系快嘅，系咪？ 系啊，咁梗系啦，系啊， 系啊，不过唔紧要，值得等待嘅。如果等待到见到嘅就开心咯，又可以许个愿咯。 系啦，系啦，好，咁啊，唔该晒 Vicky 先啦吓。 好， 咁啊，同大家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啊，明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亦都稍微下降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7%，咁所以天气咧都有啲干燥嘅感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叶世雄，香港电台1968年成立龙翔剧团，由广播剧组艺员到港九新界演出粤剧，承担延续传统粤剧艺术的使命，祝愿香港电台继往开来，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7点21分啊，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喺晨光大学入边啊，打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啊，早晨。 早晨 ，Ringo。系啦，系今日朝头早啊，好彩头先同阿 Ringo 倾一倾嘅，唔系我自己有啲嘢都搞错咗。好啦，今日我哋嘅命题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氢能车。嗱，之前我哋都有提过氢能车啦，但系原来呢个世界各地咧。不同地方的氢能车的发展的进度啊，他们的轨迹呢都不一样、哦。等 Ringo 跟我们 summarize 了这个议题先，交给 Ringo 先。 好啊、嗯、大家早晨啊。今天我们讲一讲呢，就是氢能车啦，氢能车哪些国家比较做得好一点啊，还有个发展将来会怎样呢、 啊、 那原来氢能车呢最早的國家咧，喺2014年咧、 嗯， 就開始發展氫能咯。咁大家估唔估到2014年，即係差唔多10年前？ 係咯，差十年前咯、哦。 知唔知邊個國家啊？大家 呢啲我估通常會係歐洲嘅一啲地方，德國啊，佢哋都係啲科技先進嘅地方嚟嘅、嗯。我係咪估錯咗？ 不過咧，我哋首先講下私家車先。 哦，好啊， 私家車你覺得會係邊個國家多咧？ 私家車，我估。嗯，我估中国 ，OK 嗱、啊，中国系错嘅。 哎呀， 因为点解咧？即系汽车嘅发展咧、啊，就中国系比其他国家都慢。 嗯， 不过嗱，电动车咧就大家一齐起步吓。 吓、 啊，所以氢能车咧喺中国嚟计咧，就系话包括嗰个燃油引擎咧，佢都系落后于其他国家。 嗯， 何况？氢能咧系比燃油车更加高，即系嗰个技术更加高好多。 系， 其实咧就是、日本。 哦，系啊， 大家知道日本。嗱，2014年咧，其实咧已经开始咧就系、是、丰田 咁佢已經開始生產咧係輕燃料嘅電動車。 嗯， 咁佢而家一路有出嘅，即係可以賣得到嘅咧。 嗯， 係有一隻咧叫 Toyota 嘅 Mirai， 係 M I R A I。咁呢個車咧就好靚， 係 咧就全輕能。 系 咁可以斗噶啦， 咁啊当地人就有一揸啦，咁呢架车香港都未 support 到都冇用啦， 冇错， 系 咁嗱，佢日本嗰度咧，除咗一架丰田之外咧，咁其实咧佢另外一间车厂啊，响2016年咧都系发展氢能嘅， 系 咁除咗丰田，你觉得仲有边间咧？喺日本嚟计， 本田系嘛？定系铃木啊？ 啊，啱啦，今次咧失败， 系都系，我都系估啲大牌子。 是啊，咁有一架Honda 嘅本田呢，佢喺2016年呢都开始发展氢能呢，咁佢嗰架车呢叫 Honda 嘅 Clarify Fuel Cell， 咁呢呢、這个丰田嘅 Mirai 同埋 Clarify 呢，咁喺日本呢即係其实差唔多七八年前呢已经开始唔係研发开始有得售卖啦、 哦。 好啦，咁另外呢私家车嗰度呢除咗日本的丰田和本田，如果讲私家车、你觉得还有哪个国家都是做得挺好的呢？ 美国算不算是其中亚洲啊？ 亚洲， 亚洲，亚洲，亚洲有点难。韩国难道是？ 是吗？ 是吗？ 我想你也知道十几年，这十零二十年呢，韩国车都急起直追。 是啊，我就见到他们都上得很厉害。 其实有可能呢有某一些技术他过了头。咁、其实咧就响韩国咧系2018年啊，丰田系14啦，本田就16 啦， 吓咁喺韩国咧现代，即系汉大，就同埋 Gear， 喺2018年咧佢已经有呢、這、一个氢能车，咁韩国嗰架咧就叫做呢、這个叫 Leso。NESO 吓，咁啊都好好靓，咁啊起亚咧就叫做Niro，NIRO， 即系几多韩国名吓，咁其实咧呢四款嘅私家车咧，而家喺全世界咧，都系开始流行，咁不过当然啦，睇下佢有冇得轻嘅加氢站，大家都知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有车。冇加氢站咁都系一个头痛嘅地方。 系啊，买嚟变咗装饰嘅，跟住真系。 好啦，嗱，咁你正话有提到美国同埋中即系德国啦。咁咧，其实响呢几年发展得比较快嘅咧，嗱，除咗电动车，其实有几个国家咧都系发展得快嘅。你正话讲个美国就唔啱啦，因为美国咧佢又全力十几年前咧就发展电动车，所以氢能咧佢就落后于其他嘅。咁、其实咧就系话，其他国家咧，中国除咗电动车，做得很好响私家车方面，唔系响重型车， 重型车， 如果电动车咧就系、中国系呢、這个私家车做得很好嘅，咁而系喺中国另外都会发展紧呢个氢能咧。就话主要佢系一啲交通工具，同埋啲物流车，即系大型嘅车， 大型嗰啲车啦、 之前都提过啦，即系话大型车咧，即系话佢如果用电咧，咁啊个电池又重啦，咁所以咧就全力去发展氢能啦。咁其实重型车嗰、那个趋势咧，就话氢能咧一个好关键嘅。因为正话都或者之前都提过电动车个问题啦。好啦，咁其他咧欧洲咧。瑞士啊、德國啊，呢一啲咧，嗰、那個發展嗰、那個輕能嘅重型咧，即係話佢哋因為走長途啊，咁咧開始咧都發展得好好嘅。 哦， 好啦，咁嗱，最後咧 summary 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啦。係，咁其實有咗車咧，又要嗰個加氫站噶嘛。 係啊， 咁嗱，喺中國嚟計咧，加氫站而家係最多嘅，跟住係日本啦、韓國啦、德國啦，同埋美國。咁同埋咧，如果係氫氣嘅話咧，除咗私家車之外咧，其實氫能嘅火車同埋氫能嘅城軌車已經開始投入。 哦，係啊， 就是、火車同埋城軌啊，即係話喺市區裏面行緊嘅幾卡嘅一啲氫能嘅車已經開始行噶啦。 哦，咁嗱，我又想问一下啦，譬如呢一类型嘅叫做唔同地方佢哋发展紧轻能车，佢哋大部分嗰个叫做加氢站，其实系咪个数目其实都已经去到足够，定还是都系未够噶？ 未嘅，未嘅，未嘅。正话我只系讲咗俾你听系开始。咁嗱，我正话讲啊，中国而家系全世界最多嘅加氢站。而家嚟计咧，大概有700座，即系700个加氢站。 系，但系中国好大喎，中国 系啊， 系咯， 日本都有200。韩国有95个，德国有100个，美国只系得90个啫。 哇！咁如果按照翻嗰、那个， 你睇到啲加氢站嘅建设，你就知道佢哋想做啲咩嘢。 系咁所以咧，即系睇翻嗰个嘅国家嘅面积啊吓，咁再计翻条数嘅话咧，咁似乎呢个氢能车，咁既然咁非常之环保嘅，将来会唔会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嘅项目咧？嗱，下个星期咧，咁我哋再讨论下呢一个嘅问题。今个星期时间够啦，我哋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晚上证实，第四批获哈马斯释放的11名以色列人质已经从加沙返回以色列，人质随即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之后和家人团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其后表示，获释的11名人质包括3名成人和8名儿童。而参与斡船的卡塔尔外交部就说，获释的11名以色列人质都有双重国籍，包括3名法国、2名德国和6名阿根廷人。哈马斯就说，以色列释放的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包括3名女囚犯和30名未成年囚犯。而在停火期限届满前，卡塔尔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将人道停火期限延长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延长停火是战争的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和人性，并希望能够向加沙居民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布拉班特地区多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当局说为了严格遵守预防措施，已经关闭27间学校，警方正在这些学校进行检查。比利时近期发生多宗学校遭恐吓事件，今月6号，位于比利时迪南的一间学校收到炸弹威胁，大约800名学生被迫紧急撤离。而上个月19号，比利时3间学校亦因为收到炸弹袭击威胁警报而进行紧急疏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将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首次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外长级会议。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奥布莱恩说，布林肯将在会上强调美国和盟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奥布莱恩说，拜登政府有信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援助已经得到美国国会两党支持，国会正考虑在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对于有德国传媒报道美国和德国正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奥布莱恩说美国没有这种政策，强调是否停战应该由乌克兰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亦都影响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南地菜站对出咧都系挤塞噶。咁而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而葵涌嘅昌荣路去翻葵芳方向，近住国瑞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佐敦道同上海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修复完成，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油荔村；狮隧往九龙方向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入口范围系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较为车多；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而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繁忙，车龙去到坑口永隆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二台话你知。 创业日是香港贸发局支持创业的重点活动，上年的创业日就吸引到138位的参展商以及超过3400位的观众参加。另外网上直播研讨会亦都吸引到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0000人次观看。 活动邀请到超过60位讲者和初创以及中小企分享创业心得、营商之道，同埋点样运用创新思维去应对市场变化，从中突围。 今年的创业日会在12月7号至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以创新应变、协作共赢为主题，全面涵盖线上线下的元素。 会议研讨会、工作坊、初创比赛、展览、商贸配对会议以及交流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探讨创业潮之后全球初创生态圈怎样可以多元以及平衡发展，还会分析最新创科趋势，鼓励初创借助香港为平台，继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创新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蒜仔， 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7:39 ，Vicky 同埋小白今日交俾 Vicky 讲个题目先啦吧。 好啊，咁系讲下朝早讲啲开心事先。嗱，呢排咧就系大旺季， 系 多咗好多人结婚噃。咁、唔知大家有冇去下饮咁样最近？ 我以为你话唔知大家。 有冇谂住结婚噶嘛？ 梗有啦，系咪先？结婚好开心嘅， 结婚好开心， 好甜蜜嘅一个回忆嚟嘅。咁、但系要做定人情、 哦，要、哦，同埋结婚咧，我自己啲朋友咧可以结嗰啲好多都应该系结咗噶啦，系啦。嗱 ，Vicky 啲朋友就多啲会嚟紧会结婚啦，应该系。咁我嗰啲咧反而开始咧就买紧啲礼物俾佢哋，因为生 B 系 啦。 生 B B 咁就预备其他礼物啦。 有阵时咧，小白你系为人父亲啦、如果你自己嘅孩子咧去婚嫁嘅时候、你当然就做老爷啦。 系、 咁你做老爷呢个岗位，但系你自己都系一个 M C 嚟噶嘛、你会唔会上台献下技咧？或者即系你有冇一个心愿就系、 我应该唔会自己做翻嗰场 M C 因为都好有意义噶嘛，其实 系啊系啊 系 啊。但系我惊我即系上台话不如老爷上台。讲几句啦，咁样 系啦，会唔会啊？ 我一定会上去讲几句， 嗯、 但系唔止几句，睇佢点样 stop 我， 唱歌，唱歌咁样。 你会点样讲？讲啲咩咧？系咪就系 咩都讲咯？ 唔系，依家系未谂定嘅。你而家个仔得几岁？你会讲啲乜嘢？鬼知咩？系咪先？小白 教训一对新人啦，定系话祝福佢哋咧？ 唔会啦，一定唔会教训嘅，因为佢哋咧。即係就算我個仔而家得幾歲，我都會即係諗到一樣嘢，或感覺到一樣嘢，就係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嘅空間同自己嘅世界。有啲嘢咧，做父母唔應該去到太干預佢哋，你可以輔助佢哋，可以幫忙佢哋，但係唔好下都插手，因為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自主嘅想去控制嘅嘢噶嘛。婚禮佢哋嘅婚禮嚟噶嘛， 係啊，所以到時阿仔擺酒啊或者買樓咧，老豆都唔插手嘅。 係啊，千祈唔好插手， 佢哋自己嚟。 係啦，係啦。咁不过咧，随住个物价高涨啦，咁每年咧都会有呢、这个婚姻网站啊，就会做个消费调查嘅，咁啊做 in and out 啦，咩系 in 咧？就系、是、究竟对新人啊要用几多钱、啊开支系几多？勾砌乜嘢啊？就系、是、啊个新人咧有机会攞翻几多人情咁样，咁啊 Vicky 都好啦，做咗啲 research 啊，讲嚟听下先，好嘛？ 系啦，其实咧根据呢一个资料显示咧，就系、是、新人咧结婚咧，佢哋平均嘅开支比上年咧回升咗好多，咁系足足升咗咧系9%。 回升唔系好事嚟噶吓，因为你个开支回升啊， 开支大咗啊，但系佢愿意使咯， 唔应该回升，系开支多咗，直情系多咗啊， 系啊。 直情系令人哋觉得哇又肉赤咗啦！如果要摆酒、要结婚嘅话， 系啦， 啲新人又百上加斤啦。 会唔会系考虑埋就系、是、啊？不如咁贵我就唔摆啦，我做翻 cocktail 算啦，或者旅行结婚算啦。可能都因为嗰个价格影响到佢哋呢一个谂法啦。 其实咧，我睇翻咧近五年个结婚平均开支咧，每年都系层层递进嘅。19年开始咧就加2%啊，咁2020同埋2021年就有减嘅，跟住咧。2022年、2023年咧，全部都加翻9%，哇，都几夸张个加幅。 系啊，咁但系咧，新人咧，其实。 到到今年啊吓，佢哋结婚嘅新人咧，其实佢哋系好愿意使钱嘅。 系 点解咧？我喺疫情嘅时候咧，已经啊，可能好多婚宴上面嘅人数限制啦。咁可能 储咗几年钱，唔系唔使啊。 喂，佢哋储咗几年钱，原来冇去晒旅行、啊， 留翻嚟结婚。 佢哋真系留翻嚟结婚，好乖喎、啊，佢哋。 系啦，咁所以其实上年一啲新人结婚嘅时候咧，都仍然有唔同嘅限制啦，口罩令啊、通行证啊、出入境等等嘅限制啦，令到佢哋咧去筹办婚礼咧，大家都会简约啲啦。咁、但系其实今年就算系升幅咗大咗，但系其实大家咧都好愿意使钱、啊 嗯， 而当中咧佢哋希望系简约得嚟，系并重到豪华嘅。嗱、 哦， 其实我呢排咧因为真系大旺季，我自己咧去参加婚礼司仪嘅工作咧都多咗，的、而且确咧见到好多新人就系好乐意、好愿意去花费。咁佢哋有同我分享就系、其实因为婚礼咧，我哋啱啱有讲嘅系一对新人双方嘅共同美好回忆啦，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关于屋企人事噶嘛。屋企人咧，佢哋都好希望屋企人啊，难得疫情之后啦，我哋一齐能够聚一聚，大家一齐开心饮多杯，食得开开心心嘅，所以大家都系好乐意咧去开支多啲嚟到去使费嘅咁样。咁其实咧喺筹办嘅过程当中咧，而最高啊吓喺婚宴嘅上面咧，新人平均佢哋嘅花费咧系上升咗15%噶， 差唔多 啦，即系大概17万左右噶。 嗱、如果用直接啲一围几多钱咧去讲咧，依家一间高级啲嘅酒店啦，如果你摆酒闲日咁样咧，你冇14000咧都入场唔到咯。咁、如果你话喂礼拜六日、想摆，或者今年点解 Vicky 话咩大旺日啊，如何如何？因为今年咧系双春兼闰月，咁、通常咧传统嚟讲，大家都会觉得呢个是婚嫁的一个好年份。咁与此同时，11、12月呢又不会热辣辣咁样。咁啲新娘子个妆又冇咁容易融。 呢、个都是重要因素。 对啊，依家你睇返譬如啲高级酒店，譬如礼拜六日呢，首先已经book满晒啦。第二就起码一围呢去到18000为一个起步点。 对啊，礼拜六日就需要呢个价钱啦。 咁逐啲逐啲加㗎喎，如果你话有鲍鱼啊，或者有其他名贵食材咧，就再加上去。 系啦，咁你咪计到其实一围大概系几多钱咯？如果18000，你坐十个十一个人咁样，你都一睇就知道自己要俾几多钱啦。 系啊，咁其实喺提翻其他嘅调查啦，唔系单止净系呢一个嘅婚宴嘅结婚消费调查啦。其实喺有唔同嘅婚礼嘅调查当中咧，大家除咗系愿意去花费喺酒席上面咧，其实喺呢一个结婚一啲婚戒啊首饰咧，大家都好乐意去愿意投资，因 为 都系啦，疏爽咗。 嗰啲又保值啊，啲可以。 唔系啲金又贵咗咧，个成本都上涨啦。 系啊，到 又 打仗咧。 系啊，系啊。 系啊，除此之外咧，有好多新人咧，而家吓，佢哋好乐意新娘子同埋即系未婚夫、未婚妻啦。当佢哋计划咗去结婚嘅时候咧，佢哋会好希望一齐去拣呢一个订婚戒指添。 哦。 即系女士都知道个订婚戒指究竟系点样。 订婚戒指都好贵嘅，其实都 系啊。 真系啊！ 但系佢哋会 唔系一齐拣嘅咩？不嬲都 唔系婚戒同订婚戒指唔同嘛？ 订婚即系 say yes 嗰只， 系啊 say yes 啊，咁 say yes 嗰只你会 surprise 你太太噶嘛？咁通常都会几多卡几多卡，如果你卡数唔够咧，就喺嗰个切割面嗰度就尽量另立立啲咯。 点解我记得咧？因为咧我买嗰只订婚戒指嘅时间，即系求婚嗰只啦。咁买嘅时候咧，佢多次同我强调。如果嗰个款式咧， 唔使 cut 嘅，过咗去噶啦，小白，唔使紧张。 如果嗰个款式啊，各样嘢唔啱嘅话咧，唔紧要噶，可以翻嚟换噶。最紧要咧，太太开心，系啦。今日太太开心，你想再买只大啲嘅都得噶，唔同切割嘅我哋都噶啦 ，serve 你。所以我印象当中，其实基本上同佢一齐拣冇分别。 系都系嗰个至理名言啦，Happy wife。Happy life 啦， 梗系啦。 不过即系头先都讲啦，有入有出啦咁样咁所以刚啱Vicky 都讲咗好多话，喂你叫做用钱用得多咗，咁啲宾客们啊，嗰啲礼金咧都应该会随之而加升啦。咁啊，最新嘅婚宴人情中位数咧，仍然系维持喺吓。800至1500嘅水平嘅咁样，咁啊礼金中位数咧就连续三年上升啦。礼金同人情唔同啊吓，礼金咧就系嗰啲结婚嗰啲个男方啊俾个女方嘅，呢个就系礼金。 嗯， 咩系人情啊？人情即系 Vicky 结婚， 你去饮系啦，你去饮， 小白去饮 系啦， 我哋就系俾人情咁样咯。 系、嗯、啊，多数诶嗰个诶礼金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我见到个 range 咧都唔系改变得好大。 嗯， 但系如果 friend 嗰啲咧，其实大家都会阔绰咗嘅。其实系啊，听大家身边嘅朋友讲到熟悉嘅都会俾多啲嘅， 会一定会啊。 但系我又听翻啲新人讲，而家啱啱咧就系话有嗰、那个诶9999嗰个咧，即系男家俾女方嗰个咧、 嗯， 其实。反而个升幅咧唔系好大，因为咧而家好多咗年青嘅爸爸，佢哋爸爸妈妈咧都会觉得，唉，你留翻啲钱嚟咧，就系、是、搞你嘅婚礼啦，或者你之后咧去旅行啦， 即系啲外父外母 系啦， 通情达理， 系啦， 就同以前已经可能已经唔同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唔系真系卖女咁样噶嘛，系、嗯、啦， 唔系首先卖女呢个概念都好落伍啦，同埋今时今日咧卖女呢个概念咧，就嗰两性又唔平等嘅， 系啦， 因为有阵时候。你个男方即系唔算太富有，咁你个女方本身自己都系有啲家底嘅，咁两口子开心咪得咯。你个阿爸自己，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外父啊、 嗯， 其实我都根本够供养晒我个女同埋我女婿。咁冇乜所谓啦， 同埋 你揾几多， 真 你俾几多，我都冇乜所谓啦。 我哋呢一辈啊，即系到我哋嘅，譬如阿爷同我哋嘅爸爸妈妈，到我哋呢一代，即系呢几代咧，其实大家喺香港生活嗰个富裕程度，其实已经不一样。 系噶， 所以有好多 concept 上咧，以前真系会叫卖女噶， 系啊。 咁但系而家 concept 上都唔需要呢样嘢，因为大家个财富不一样啦，已经。 系啊， 系啊，系啊。咁新人咧，其实除咗啱啱有讲嘅，就系喺婚礼上面愿意消费多啲咧，其实去蜜月旅行。佢哋都會多咗花費， 嗯、 即係願意咧，可能唔係周邊地區啦，又或者因為疫情嘅關係啦，願意去遠啲啦、 嗯， 花多啲錢啦。咁咧，其實再睇翻咧，就係政府有個統計資料顯示咧，其實2022年咧結婚究竟有幾多人呢？大概咧就係2.9万，而推算翻而家2023年咧，就係大概係40000宗左右，所以仲多咗人結婚嘅， 多萬幾 喎。係啊係啊，咁同埋大家咧都唔冇話真係咁多願意係旅行結婚添， 嗯、 甚至係留翻香港消費，影婚紗相啊，所有嘢都係喺翻香港，我覺得係唔錯喎。 不過咧，有一個趨勢就係擺酒嗰個圍數咧，就冇之前咁強勁啊。係，我記得小白都應該參與過有啲婚禮咧，係。婚宴啦，50围以上噶， 有 依家就真系冇乜啦。其实100围我都试过一次噶，喺、 嗯、 元朗，又系嗰啲传统围村人咁样啦，咁、 嗯、 好开心嘅。 100围真系好夸张。 但系咧，你问个主人家有边个去咗咧？ 佢唔知噶，佢都系去翻 reception 嗰度慢慢。你知100围，哇！佢嗰个 list 咧真系长到啊， 我 记 得 咧 有一套 经 典嘅港产片啦，我唔记得系边一位明星做噶啦、 嗯 但系都类似系发哥嗰啲卡士嚟啊，咁、 嗯、 就话，哎，好肚饿、哦，冇嘢食，咁点啊？快啲入去扮， 哦、 扮 宾客， 扮宾客， 唔少剧集都用过呢一招啦。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有冇尝试谂过想试？ 梗系冇啦。 我咧其实好早就成名噶啦，我同小白好早就成名，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啦。有人俾人认得出，咁咪贻笑大方系咪先？不过都系嗰句啦，钱多钱少，大家咧适随转变，最紧要两口子开开心心咁啊！祝福晒每一位嚟紧结婚嘅你啦！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是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 去相处，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虐待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弃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学会就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灵魂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我想讲咧，琴日阿 MC 张天赋咧，嗱刚啱又听过佢嘅救命稻草啦，咁佢就开呢个免费 live 嘅喺呢个码头啦， 尖沙咀嗰边啊嘛， 喺尖沙咀码头嗰度，哇，简直系水泄不通。 咁梗系啦， 水泄不通呢个字咧， 你入去就得咯。 就系细个我哋写周记嘅时候，通常形容咩？年宵市场 系啦， 就系、是。气氛热闹，挤得水泄不通。嗱，挤得水泄不通啊！挤得水泄不通， 六个字， 六个字定七个字啦？ 六个字， 六个字， 你已经可以有六个字嘅消费啦。 系啊，系啊， 如果气氛热闹咧，就十个字噶啦。 系啊， 你细个一篇周记 好不热闹噶。 系啊，好不熱鬧， 你记唔记得有写过呢个字？ 好不热闹，系啦，咁跟住再加埋挤得水泄不通咧，就十二个字啦。因为入边再有个逗号， 仲有啲咩咩居水马龙嗰啲啊，摆晒出嚟啦。 不过琴日真系用呢一个嘅情况去形容啦。咁首先，因为免费 live 啦，免费啦，对于大家嚟讲咧系弥足珍贵。 同埋原本咧，你系可能要去红馆先睇到嘅音乐表演啊。 系啊， 你可以喺条街嗰度咧就已经睇得到。 嗱，我想讲咧，琴日一个咧。几好嘅夜缤纷示范嘅，嗱过往我哋嘅夜缤纷叫 1.0 咧，就好多摊位形式啦、烧卖形式啦、 传统式噶啦呢啲真系， 鱼蛋形式啦、茶饮形式啦、饮饮食食咧涵盖晒噶啦，方方面面。我哋争咩咧？争娱乐。如果将我哋嘅娱乐产业结合埋呢啲饮饮食食嘅嘢咧。就真真正正做到一个好强劲嘅夜缤纷夜 2.0 啦。我觉得呢琴日 MC 呢一个 show 呢好大嘅一个俾到有关方面一个借镜啦。琴日真係超多人流㗎嗰度。嗰啲人流除咗你话门口有啲卖返啲 MC 张天赋啲水壶啊啲 T 啊啲应援嘢啊嗰啲啊富三代富二代嗰啲如何如何之外呢，咁系咪可以 政府方面啊，有啲摊档可以俾大家喺嗰个文化中心出边，远啲，譬如叫做星光大道远少少，即係有啲 booth 喺度，嗰啲 booth 咪俾啲handmaker 啲手作人，可能卖下啲手工簡又好，做返啲飲飲食食嘅嘢又好，或者唔可以明火煮食，有啲乜嘢可能整咗一啲譬如钵仔糕咁样，咁嗰啲係可以整定嘅嘢嚟㗎嘛，钵仔糕呢一类咁嘅嘢。 浓酥糖 係啦，类似呢啲嘢，或者花生糖、芝麻糖，咁你咪一路甜丝丝咁样，你咪睇 MC 咁样咯。 其实如果咧， 系啊，其实好啱数。 我觉得唔一定净系话要一啲整定现成嘅食物啊。 系系。 如果你喺嗰度，譬如有美食车嘅、美食车，佢入边做到啲汉堡啊、热狗啊，系好食 ，quality 好噶啦。 系啊。 咁又或者有一啲譬如真系炸鸡髀卤水嘅，其实。啊、香港人都中意食嘅嗰啲， 冇错啊！ 但我哋未必一定喺嗰啲叫做夜缤纷嘅摊档上面咧，会揾到呢一类型嘅食物嘅。 最啱系咩呢 m C 啲歌名啱啊嘛，细一炸鸡髀啊，细一软雪糕，即系你加落， 你 match 到入去啊嘛。 嗱，主题形式咧系必须做嘅。 人咧好简单嘅啫、 啊， 你个命题啱，出师有名四个字， 系啊。 咁你啲嘢都齐晒啦，咁同埋你个名都对到件事咧，啲人睇得开心，佢就会消费。 同埋年轻一代最想就系做咩？打卡啊嘛。啊，当你有一个细一鸡髀，我仲唔打翻张卡铺上网？ 系啊， 系啊， 即系大家可以发挥下创意，譬如呢、這个。救命稻草饼 吓，系啊， 咁、你有个草饼叫救命稻，跟住草饼几过瘾咧，系咪先？即系我自己觉得， 其实就算波板糖，你做稻草人个样咧，我谂啲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佢哋都会中意。 嗱，桥又俾咗啦吓，自己谂谂去啦，系啊，有关方面。不过我觉得琴日有咁多嘅人流，真系唔系唔肯出嚟咯，即系出嚟嘅时候，点样可以揸紧个消费意欲咧？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啊，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啦。琴日咧恒指要跌啊，倒跌34点嘅，收报咧17525点啊，主板成交金额咧又缩啲，咁啊759亿到啫。咁唔知系咪大家都聚焦喺呢个 Black Friday 啊买嘢，同埋呢个 Cyber Monday。地啊，啲钱用晒去买产品先，买 gadget 嘢先，唔买股票至一两日先，唔知系咪咁样啊？咁啊，隔晚美股都要跌嘅，不过都系跌少少啦，有啲譬如纳指咁轻微跌几点咁样。宏观嘅大市走向会系点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喺17500点，究竟系压上定压落咧？唔该晒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好啊嘛，暫時大市方面咧就明顯係欠缺一個方向啦，因為琴日成交方面咧都縮減咗啦。咁就暫時嚟講，你見到其實嗰個係100天平均線啦，18200啲位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嘅。咁雖然咧就係我睇第四季嘅情況就。是会好返啲嘅，咁又唔会话即係太差，咁尤其是通常有一啲季节性效应啦，即係年尾多数啲基金经理都可能都奋力持仓啊，或者啲即係资金方面都会多返啲入市多少少咁啦，咁但係就初步你睇返呢就似乎都係有啲阻力喺嗰、那个100天平均线嘅，咁但我觉得就暂时我諗又唔使太过悲观住嘅，咁即係可能要少多少少时间去等啦，咁当然就过完嗰个集拜会啊，同埋过完嗰个系长债息叫 初步見頂之後嘅話咧，就暫時缺乏一啲新嘅消息或者催化劑令到佢即係突破。咁我諗要等等時間咧整固下先咯。 嗯，咁啊氣氛又真係好似 Kenny 咁樣講啊，唔至於悲觀嘅。講真，即係已經比之前七八月嘅時候捱下。好好多㗎啦，特別有好多科技股都上返去一啲移動平均線之上咁樣。咁啊亦都有消息呢傳出啦，今日呢主席啊有機會考察上海啊，咁啊琴日呢芯片股就偷步炒升喎，咁啊消息指啊就啊習主席呢今日就有機會考察上海，為到呢上海呢自疫情啊解封以嚟呢首次嘅訪問喎，並且咧適逢啊上海自貿區咧成立十週年咁啊，用上海做基地嘅民企又應聲齊升啦咁樣咁啊 ，Kenny 係咪有機會睇翻好少少啊啲芯片股？ 嗱，其實雖然咧就中美就有即係少少嘅跡 象有傾啦，係啊 穩定翻啲，但係咧。我相信喺嗰、那個高端科技上面嗰個係限制咧，都仍然係好嚴謹嘅。即係我唔相信咧，就美國方面咧會係好輕易開放到呢個係即係中國方面咧就係、是、發展一啲係芯片啊高科技。咁所以我相信就係、是、之前咧反而調翻轉咧，就中美關係流為緩和時間嘅話咧。中心嗰啲就高位落翻啲嚟，因為大家就可能覺得啊，即係會唔會喺呢個高端科技都有機會鬆翻啲，咁就令到咧就係、是、國家就冇需要咧咁大力咧就係、是、嗰、那個支持翻呢個本土芯片發展咧咁樣。咁但我相信呢個就未必會係嘅。咁變咗咧，其實我諗國家政策方面咧都係繼續咧就係、是推動本土芯片市場嘅發展咧，機會會大啲嘅。咁所以變咗中心呢啲股走勢咧，你見到佢。反而同業績啊唔係太大關係嘅，你見到第三季佢業績真係麻麻地，但係股價咧就係即係升得比較厲害啲嘅，因為佢業績越唔好或者係中美關係越緊張嘅話咧，反而調翻轉大家憧憬咧，佢就會係更加多國家嘅支持嘅。咁但係不過支持還支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啲係即係先進製程嘅芯片係搣到一個國際最高嘅標準咧？咁我覺得依個都係要啲。時間咯，即係而家就話可以即係自主研發做到七納米啦，但係咪可以做到一個量產咧個良率好高咧？咁依個咧都係有挑戰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中心回到呢啲位嘅話咧，我覺得都有投資價值嘅。 嗯，咁啊嗱，科技咧就一日千里啦，但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有陣時科技呢樣嘢咧，就往往咧令到大家有少少詫異嘅。早兩日咧，我就喺面書嗰度咧就錄下咁樣啦。咁啊睇到咧。有假嘅 Kenny 嘅 page， 我即刻report 咗佢啊 ，Kenny 系 啊，咁啊有阵时做股评人啦，或者即系做投资分析啦，都好惊啊，尤其是警方都会呼吁啦，就系有啲骗徒嘅手法咧就层出不穷嘅，会用咧一啲著名股评人啦去呃一啲人啦，即系有一啲嘅投资嘅陷阱啦。喂 ，Kenny 近排都好多人冒认你，我睇到啲投资专业，你都要澄清翻系嘛？应该都。 系啊，我覺得就投資者方面就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咧就係、是、吸收資訊嘅時間嘅話咧，就當然資訊越多越好啦。但係不過咧個資訊吸收時咧，就要睇下有冇質量啊，有冇養分啊。咁啊，千祈唔好即係吸收咗啲假資訊嘅話咧，咁就即係得不償失啦。咁所以變咗都係去翻一啲比較。official 啫嘅官方啲嘅渠道嚟，如果想听我嘅分析，好似而家陈讲第一线啦，咁呢啲就比较系官方啲，大家就可以靠谱啲啦。 系啊，同埋即系都唔会话叫你先俾钱先攞到贴士嘅。我估呢个都系好多时候要教育翻一啲投资者咯。其实好多股评人朋友以至Kenny 你其他行家都系，即系有阵时大家都系清心直说啫，冇话先收一笔费用先如何啱啱啊吓，嗯。 系啊，咁啊，所以变咗喺睇呢啲资讯嗰时嘅话咧，就特别要小心，尤其是咧，如果系好通常呢啲群组都系噶啦，都系比较系好亲切关心你咧，有冇问你有冇买到佢，即系叫你买嗰啲股票嘅，咁呢啲过分担心、过分关切嘅话咧，就特别要小心啲咯。 系啊，咁啊，投资者以至听众朋友咧，就要额外留神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我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好，今日呢个环节咧就可以讲得 heavy 啲啊吓，问下小白同埋 Vicky 啊，开咗羊腩煲贵未啊？ 哦，嗰啲我哋开咗啦， 好叻喎你！ 我就因为唔食羊嘅， 系咩？ 咁但系我嗰啲叫做煲仔饭咧， 系 我都好喜欢嘅。 通常咧冬天有三样嘢都会食嘅，我自己咁啊过完蟹季啦，咩叫过蟹季啦？就系、是、呢、這个大闸蟹季啦。咁你大闸蟹你哋食咗啦，系嘛？有食啦，食啦。 喂，加码，你知唔知咩叫加码咧？即系有好多地方因为见到大家嗰个买大闸蟹好踊跃 嘅，系啊，买二送一， 所以啲 booth 咧。唔收住、啊， 因为今年咧都几多啊， 系咩？ 咁所以咧点解特价咗同埋平咗咯？ 哦，当做 系啊，当做咗 系啊， 比上年咁样嗰啲，咁所以我琴晚自己都食咗， 系咩？ 系啊， 哇！你乜嘢都食咗嘅，好叻喎！羊腩煲问你又食咗， 系咯、 啊？大闸蟹你又食咗， 最后一样咧？ 最后一样蛇羹咯， 哦、 蛇羹又未必系你杯茶， 系咪啊？ 咁头先小白讲煲仔饭，又往后再同大家抽时间去讲啦。咁啊，今日睇到有报道啦，就系话香港咧十大啊羊腩煲放题添， 哇！ 唔系，首先 食唔食到咁多啊？ 系啦，羊腩咧，其实你真系十件啦，你一个正常嘅男士啦，你仲要饮下啲腐乳啦，跟住你。派嚟食咧，其实都几浪费，同埋都几漏噶嘛。 系，同埋你一定要送饭、啊。 你点可以食到 放 题咧？ 会食到流鼻血噶，会唔会？ 即系香港咧， 乜都放题， 真系好有趣啊！乜都放题啊！ 系咯。 O、okay, K， 你甜品放题咧，我真系从来都未食过甜品放题啊。 其实点心放题咧， 已 经好 heavy 噶啦。你虾饺先，我当你真系好中意食啦。你食得多，你蝦餃你食一兩籠，咪咪都同我、 啊、 即係營養師都同我講、 啊， 你超標喎、啊，你仲要放題喎、 啊，你羊腩煲放題咧，真係搞唔掂啊，大佬、啊，你其實你兩口子食一煲羊腩煲，就算啦、啊。即系细如乜嘢咧？细如连锁快餐店嗰啲羊腩煲啊，你都一定饱啦。 系啊， 即系、 啊、 我用呢个做指标，你一定明啦。其实连锁快餐店去俾只煲你黑色嗰啲煲咧、啊，其实系咁啲滚，入边可能十嚿羊腩都未必够噶嘛。咁、你唔同话喺啲中式酒楼嗰度食，或者喺啲茶餐厅或者大排档食嗰啲，嗰啲好足料啊嘛。因为嗰啲羊腩煲入边咧，又有啲马蹄、 冬菇， 系啦，又有啲枝竹。跟住你可以最后咧埋斋嘅时候攞啲生菜落去落嚟食噶嘛。咁、但系你快餐店嗰啲又冇呢啲咁多嘢啦，即系你至少未必有马蹄咧，有都系一嚿起两嚿子啦。咁但系你讲到话放蹄咯，仲要咧有呢个羊腩煲嘅外卖， 哇！ 佢直情连个煲都俾埋你，你哋又得唔得咧？嗱，呢一类咁嘅叫做外卖嘅一啲煲物啊。容許我咁樣講啦，即係或者外賣嘅盤菜，佢直情成個盤、成個缽都俾埋你啦。 外賣嘅牛肉火鍋我都有食過，即係佢都係所有料俾曬你，但個煲嗰個你就要自己喺屋企揾啦。但係佢所有嘢都俾曬你嘅。 唔係有一啲咧，連個煲都俾埋你。 有㗎，有㗎，有㗎，係啊，係 啊。 佢連埋煲，即係譬如盤菜咁，佢真係連埋個盤俾你啦。老實講，個 雖然你個盤 咩 之後會唔會用翻就見仁見智啦，係咪先？ 如果沙煲嗰啲咧，我好想要啊！即系我留翻嚟宵夜食嘅时候可以用咯。我有谂过咧，真系 宵夜食用沙煲， 所以好似我就系谂住喺个火炉嗰度，好似整煲仔饭咁样。我想试呢、這个 咁辛苦， 系啊！ 你另外搵个火煮煲仔饭仲好啦。 唔系，但系有种风味喺度啊嘛，即系嗰边又摆住个兜喺度煮紧啲煲仔饭，你另外嗰边又烧下鸡翼咁样。 哇！咁你个炉要好大、 啊。系啊，我屋企喺天台嗰、那个、 哦。可能有啲大胃王咧，就真系中意呢个羊腩煲放题。帮大家睇过咧、就大概300多元一个位咯。咁如果你係羊腩煲愛好者咧，先、可以啱數咯。你兩個人食700元羊腩煲， 係啊，你要食幾多先圍到個本啊？ 好溜啊，同埋 好高端嘅羊咯、啊，已經係真係我理解唔到。 即係邊個高原嘅羊可能要揾翻青藏高原。 但我嗰時咧，我未去過西藏，我覺得咧西藏啲羊唔係特別好食噶，好硬噶。其實你本地咧香港啲黑草羊咧。是最好吃的， 其实已经好吃噶啦， 即系嗱，不过呢个色随尊便啊，亦都睇翻个天气啦。你话喂太干燥咧，食 杨澜煲都有机会虚不受补嘅，咁大家睇翻啦。嗱，今日都系天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依家咧21度嘅气温啊，继续咧天朗气清嘅，相对湿度咧62%，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晚上证实第四批获哈马斯释放的11名以色列人质已经从加沙返回以色列，人质随即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之后和家人团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其后表示，获释的11名人质包括3名成人和8名儿童。而参与斡船的卡塔尔外交部就表示，获释的11名以色列人质都有双重国籍，包括3名法国、2名德国和6名阿根廷人。哈马斯就说，以色列释放的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包括3名女囚犯和30名未成年囚犯。而在停火期限届满前，卡塔尔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将人道停火期限延长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延长停火是战争的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和人性，并希望能够向加沙居民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北韩早前发射间谍卫星，美国和北韩代表在会议尾段加插发言，彼此针锋相对。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强调，平壤发射间谍卫星是合法自卫。他说，交战方美国正用核武威胁北韩。身为另一个交战方，研发、测试、制造和拥有等同于美国所拥有或正是研发的武器系统是北韩的合法权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驳斥北韩自卫的讲法，重申美韩联合军演是例行公事，本质上是防御性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指，美国透过和南韩的军事联盟进一步加剧紧张和对抗。他说，一旦北韩持续感觉受到威胁，而且其正当的安全关切仍然无法获得解决，朝鲜半岛就无法走出安全困境，只会陷入针锋相对的挑衅行为恶性循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布拉班特地区多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当局说为了严格遵守预防措施，已经关闭27间学校，警方正在这些学校进行检查。比利时近期发生多宗学校遭恐吓事件，今月6日位于比利时迪南的一间学校收到炸弹威胁，大约800名学生被迫紧急撤离。而上个月19日，比利时3间学校亦因为收到炸弹袭击威胁警报而进行紧急疏散。日经平均指数报33,387点，跌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14美元，卖出2016.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48.11，瑞士法郎0.88，加元1.361，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田路啦，咁亦都影响到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噶，咁重复多次，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美田路啦，咁亦都影响到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较早前葵涌昌荣路去葵芳方向，近住国瑞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昌荣路去翻葵芳方向咯，近住国瑞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君怡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隧去翻港岛，车龙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潭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石澳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喺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啦，咁而家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德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分享一首儿歌，系出卖年龄系列嘅、哦。 大把都唔怕出唔出卖年龄喂，我细个听好多嘅儿歌咧。我又係要用 cassette 帶開始聽起嘅，咁啊 cassette 帶聽完之後咧，跟住就變翻佢出 CD 嘅時候，因為 cassette 帶都聽到爛咗啦，咁、於是乎屋企咧就好好就買翻嗰隻 CD 俾我嘅。咁其實入邊有咩歌，可能阿歐都未必知。 點會啊？係 嗰啲係真係我好細個嗰陣時嗰啲嚟噶。我最記得係黃金戰士啦， 哦，即係康哥胡偉康，係 啦， 康哥， 跟住仲有老波子。 唔识 老波子呢个你应该唔识，老波子系我，因为我再细个啲嘅。 sorry， 老波子系点样嘅？ 老波子个机械人咧，佢系 机械人嚟， 机械人嚟噶。跟住咧，佢个肚嗰度咧有个电视机嘅。点解我特别记得老波子咧？因为以前细个我阿妈买过老波子个玩具俾我。 哦， 咁佢个电视机咧，入边咧。卡通片入面卡通片入面嗰个电视机当然有好多功能啦。我嗰个玩具嗰个电视机呢就可以按入去呢就好似有个小柜桶。咁就装佢嗰两个拳头嘅。 哇好得意喎。因为个机械人。 因为佢 个拳头呢、就是、 可以又係最经典嗰啲啦，拳头按个掣飞出嚟嗰啲囉。係、 哦、 啦。好啦。咁呢两个嘅动画。 串流平台有得卖我睇下几多钱。 係咩啊，仲有一个我 自己。哇900元。900元。 有差唔多啦。 呢个超合金玩具。 差唔多啦。仲、哦、有一个仲有两隻歌我都想讲。第一隻係电子神童。 嗯。 又係我真係好細个真係少少记忆嗰啲嚟嘅。因为佢其中一个劇情呢就係咁。就话佢嗰个主角呢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个主角就有两隻牙嘅。 嗯。 係啦咁两隻牙。咁佢嗰两隻牙呢就令到佢打机好叻。咁於是乎咧，佢就成為咗一個打機嘅天王啦。雖然佢係小朋友，咁後屘咧就話佢唔知點樣崩一隻牙，跟住咧就喪失咗呢個打機嘅功能。後屘咧就佢有個細佬，佢細佬 有少少無稽嘅嚇， 係啊， 佢打機咧。崩咗只牙关咩事咧、 啊？ 你话冇咧手都话打唔到机啊！ 需要理会， 有少少无稽啊吓！ 动画嘅嘢系咁噶啦，系咪先？好啦，咁然后咧，佢有个细佬出世，个细佬得一只牙嘅啫，跟住佢细佬唔知点样奄奄养养，帮佢嘅只牙生翻出嚟，又两兄弟一齐又拍住相咁样嘅，系啊，系啊，咁佢有咩啊总要定，都系胡伟康，跟住仲有一个咧就 系 战士高迪安， 哦，有啊有， 呢个你记得啦， 有 战士高迪安其实讲到佢啲玩具同 figure 高迪安系蓝色白色噶嘛。个机械人 有蓝色、白色，佢系几只嘅。蓝色、白色嗰个系佢最大 size 嗰个嚟嘅，跟住佢入边有红色啊咁、哦、样嘅，系啦。咁佢哋呢啲嘅主题曲咧，譬如黄金战士咩乌蝇都吓死，猫姨都吓死呢啲咧，因为佢啲歌词咧，真系你听落去都几好笑。乌蝇又吓死，猫又吓死，点解咧？我就系后边嗰抽嘅歌词入边，咁你咪细个咪容易记得咯。 七八十年代咧，啲填词人咧真系好幽默。即係你填咧啲詞咧，又叫通俗得嚟啦，但係又大家好朗朗上口。 係啦，係啦。譬如頭先提及過嘅老波子啦，係陳美玲唱嘅， 係 啦。咁佢當然聲就一定係靚啦。咁佢好似將嗰、那個即係老波子嗰種活潑咧。好唱到出嚟嘅， 系啦，跟住转个头就唱翻香港，香港， 冇错啦， 又另一个嘅， 又另一个风。咁、当然你话如果我细个系列嘅话 ，IQ 博士主题曲，妹姐嗰只梗系冇得顶 啦，系啦，灵感 IQ 清得上 啊，十分之 系 啦，十分之高超。 Vicky 你咧， 我咧如果你话儿歌咧，我系反而第一下谂起咧就系小太阳。你知唔知边首啊？ 唔知啊， 太阳断了便回家嗰首咧，点解咧？呢、這、一个咧系我细个咧会去报纸档，冇听过啊？ 冇、 啊。太阳像个大红花咧，都冇听过。 有听过。 在那东方天边挂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细个咧喺呢一个报纸档啊，系有架车会喐下喐下入1蚊嗰啲咧，佢、就系报呢首歌噶啦。 哦。 系啊，咁我成细个咧。会喺报纸档度，除咗就系扭呢一个弹弹波之外，就系、是、坐呢架车咯。咁、每一次你入一蚊去坐呢架车嘅时候，喐下喐下嗰啲咧，就系、是、播呢首歌噶啦。咁、我最印象深刻啦。 哦，其实太阳伯伯、太阳伯伯嗰只都 系 都 系 好经典啦。 系 啊，咦，攞翻出嚟做色吞先嗰个。 好啊， 系啊。 嗰阵时你个仔， 我个仔版本嗰个啊， 几得意啊呢个。 你去咗边啊嘛？你去咗边？ 我就 喂足球小将，我突然间谂翻起。Dicky 啊，张卫健嗰只啊， 系啊，张卫健 射啊射射他吧嗰个咧， 有两只噶。 另外嗰个好似系足球小旋风嚟噶， 系咩？哦， 嗱，我唔肯定啊，我真系唔肯定啊。但系足球小将一定系Dicky 嘅， 系张卫健咁样。咁但系你话最脍炙人口咧， 我就揀李嘉仁医生嘅小明上广州，因为你听到个前奏嘟嘟嘟。 做咩？你准备咗破位噶？ 冇啊！不过我哋转个头，当然要听下李嘉仁医生讲嘅一啲医疗嘅常识俾我哋听啦。咁样咁啊，小明上广州都好开心噶，系咪先？我而家一听到呢只歌咧，都会咪咪嘴笑嘅。咁啊，多谢李嘉仁医生啦，有啲好嘅创作。 好犀利啊！佢大学嗰啲科嗰度有啲表演嘅时间啦，你睇翻，哇，几受欢迎啊！ 系啊，有 fans 噶吓。好，我哋听下嘉明同埋小明嘅访问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喺今个星期咧，带啲药上嚟同我哋讲下。 冇错啦，冇错啦。嗱，胃病咧，亦都系都市人嘅病。 嗯。 啊，一到考试咧，后生女有病，后生仔有病， 好紧张啊嘛。 呢个冇办法，紧张咧就一定有。啊，冇紧张嘅嘢咧。就譬如考试都唔紧张咧， 嗯， 好，一系你好叻， 系， 一系你咧 放弃咗啦， 放弃，普通一定有啲， 嗯， 咁好多时候就胃痛啦，嗱，胃痛药咧而家就好好噶啦，已经， 嗯， 譬如喺六十年代咧，啲胃痛好多时候咧要割胃， 哦， 啊，好麻烦嘅，咁而家当佢出咗啲所谓 proton pump inhibitor， 简写 PPI。质子泵抑制剂 系咩嚟噶？ 要减低个胃酸嘅， 哦， 啊，這个非常好嘅，所以而家咧好少话因为胃溃疡而做手术嘅。 嗯， 咁啊，但系发觉，咦，好似啊系人都有咁样。喺法国咧，佢哋试过咧，系细过两岁都用呢啲 PPI， 吓， 啊，觉得佢胃痛。但其实两岁以下好难讲俾你听胃痛 嘅， 佢咪喊啊，摸个肚仔啊，硬硬地啊，咁佢哋照用。咁啊喺法国咧，2019年咧系多过6% 嘅低少过两岁嘅小朋友咧，系有俾过呢啲质子泵抑制剂佢， 啊， 当佢哋胃病。咁啊，但系咧佢哋会唔会有问题咧？咁， 嗯， 啊，有人又做个研究啦。发觉咧，一啲咁细嘅小朋友食呢啲药咧，胃药咧，30%咧系有较为严重嘅细菌感染。 哎， 尤其系肠胃炎嘅细菌感染， 哦， 尤其系耳鼻喉嘅细菌感染。 嗯， 所以话咧，药咧就唔好轻易用，尤其系喺小朋友。 系啊， 真系要谂过先，真系要值得用啦，咁样先至。睇睇全世界點用咧，先至好用。啊，無謂咧就害咗佢。 係 啊，即係有其他嘅藥可以用咧，簡單啲嘅藥，用咗好多年嘅藥咧，好多時候都係有效嘅。 嗯， 咁啊，另外我哋話細路仔啦，如果年紀大嘅長者點啊？咁啊，呢一隻藥咧又係好好噶啦，講過啊，對於胃病好好。但係有個研究又試過，有6000個長者，如果你食多过4年呢一只药， 嗯， 多过4年，你有33%高啲嘅危险会有脑退化。 哦， 咁啊，但系咧，佢个另外一个结论咧，就如果你少过4年咧，就冇事。 哦， 嗱，呢啲啊，你要怀疑啦。点解4年就分水岭咁得意咧？即系呢啲咧系一个数字出嚟嘅啫。 嗯， 我讲过系数字。一个数字咧，未必系真嘅。 咁，嗯， 当然发觉有咁嘅问题咧，我谂用药又好小心啊，有其他好嘅研究咧，究竟长期食呢个 PPI 有冇事啊？ 系 嘛？好啦，一讲就转到现代科技啦。呢排成日都有讲噶啦，新闻又有讲，就系人工智能啊。 系 AI 系真系犀利啊！ 嗯， 人工智能咧。有两样嘢，又试紧嘅。第一样嘢咧，我哋脑电图啊，好似啊，嘉明你未做过啦， 嗯， 好似以前我哋啲电法咁啊。一个人如果你有羊癌症啊，有咩抽筋啊，咁我哋整啲电线摆喺呢度啊，吸收你啲电波啊，睇睇有冇不正常嘅电波走出嚟，令到你个啊有抽筋啊，有啲唔正常。咁， 嗯， 但系咧。读呢啲嘢要训练你睇呢个脑电波图咧， 亦都唔係容易，一條條一條條蛇仔咁走嚟走去，好多條。咁啊，點搞咧嚇？啊，呢個間醫院嗰個睇開嗰個突然間又唔做啦，又跳槽咗去睇到啦，都冇人睇咧。 咁邊個識睇咧？冇人識睇喎。 咁所以咧就有個研究咧就用 AI 啦。 嗯。 咁佢先咧，等佢 AI 咧學30,000個腦電圖。 嗯 啊、你睇下边啲系正常，边啲系唔正常。咁佢学咗呢样嘢先咯，即系正常啊点啊？然后咧就叫佢嗱，呢30,000个你大概分开佢，边啲系阳间症，边啲并非阳间症，边啲系局部嘅，边啲系全部都有嘅。啊，咁佢睇分得几好啊！ 嗯、 好啦，过咗呢一关咧，就再俾10,000个。不同的脑电图的事 是 那看看同埋即是专家看啦有没有不同你发觉好掂喎 ,AI 好掂喎 呀 因为呢啲含量死物啦善啊咁样啦佢学咗30,000个之后呢佢识 就识啦 是啦咁所以有啲唔使呀脑专家都唔使呀 哎呦靠晒 AI 呀 又系 AI 啦 嗯 呢个第一个 AI 啦另外 AI 呢就是眼啦， 系 嗱眼咧，我哋睇眼底嘅血管啊，视网膜嘅变化。 嗯， 因为我哋一个人，我哋点睇到啲血管情况？冇啊，所有皮肤遮住晒，睇唔到噶。好啊，咁但系喺眼咧，啊以前睇眼咧就系揾个啊特别嘅镜啊，望放大你个瞳孔 啊。系 啊 系啊， 而家唔使，我用 AI 睇先。 点睇咧？ 咁佢咧就先有。160,000个吓冇 label 嘅视网膜嘅影像，俾个 AI 学啦。即系当然正常系点啊，诸如此类啊。佢睇得正常咧，佢知道咩唔正常啦。吓，然后咧系再教佢啦。嗱，呢啲就系唔正常嘅，呢啲系糖尿病嘅，呢啲系血管爆嘅，呢啲系。是血管病的。 咁佢有学。 教佢啦。 咁、 然后呢即係发觉非常好喎、当佢学咗之后呢佢可以好容易咁样估到呢、這个呢就有糖尿病啦呢、這个可能你个心血管好曳呀可能会中风呀咁样佢完全预测到。 嗯。 呢、用 AI 嚟做呢啲即係咁细微嘅。咁枯燥嘅，咁样系睇到嘅，咁呢个系非常好嘅嘢啦。咁所以话科学系进步嘅、我哋希望用其他嘢可以帮助医生去做一个更快脆、更准确嘅诊断，帮到有需要嘅病人。 系，唔该晒李嘉怡医生。 台话你知 ，I 唔 I 好咧？ 梗系 I 啦！我哋搭俗称吊棚嘅悬空式竹棚架，可以考虑采用职安局推出嘅优化版 I 型狗臂架。 佢同市面上嘅传统 I 型狗臂架有咩分别啊？ 优化版 I 型狗臂架增加咗第一粒螺丝孔同横杆之间嘅距离。俾电钻有更大空间进行安装，另外都缩短咗树杆嘅长度，比起市面上一般嘅狗臂架短，可以装喺上下楼层窗台之间墙身高度不足嘅位置。 师兄，你好熟行情喎、 梗系啦，我公司成功通过职安健升级企业装修及维修业安全认可计划，做咗职安健升级企业。个个工友啊，都提高晒安全意识啦！ 做咗升级企业，对公司有咩好处啊？ 职安局除咗提供免费顾问服务，仲有安全培训同培训津贴，公司仲可以向职安局申请资助，购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堕装置同埋相关设备，工友开工安全。老板自然放心啦， 多谢你咁详细解释、不过我头先讲紧嘅 I 只系谂紧今晚约会嘅时候 I 唔 I 落对方嘅膊头度啫。 吓、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 今日是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今日是捐赠星期二日，即是 Giving Tuesday。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月第四个的星期四就是美国的 Thanksgiving 感恩节，而在2012年开始，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二就被立为 Giving Tuesday 捐赠星期二。设立这一日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大家可以伴随着感恩节之后的热潮，鼓励个人、社区或者不同组织以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帮助社会上面有需要的人。除了捐款之外，同时都可以做下志愿义工，又或者捐血。所以当今日在街上面遇到一些需要你帮助的人，不知道你又愿不愿意伸出援手呢？ 都几开心啊！其实咧，Thanksgiving 你话呢个感恩节咧，食下火鸡啊咁样，咁、外国人就好兴全家总动员啊，翻去自己嘅老家嗰度啦，咁揸车揸可能十个钟头咁样，翻到去就探下屋企人啊，咁样俾啲钱屋企人啊，跟住就大家食下火鸡啊。其实唔止嘅，有个肉桂批咧，都系佢哋常常都会食嘅一样嘢嚟嘅，咁样即系都系好冬天啊，或者好 暖粒粒嘅感觉。 系啦，你肉桂味啊，成日都会俾人哋一种甜香咧，就系冬天咯、啊。啲夏天咧， 如果是肉桂啦，唔好啦。 即系好似我哋做冬咧，硬系啊，不如食盘菜咁样咧嘅感觉咯，系咪啊？ 做冬要咪有咩？要冬菇咯， 系啊， 蚝豉发菜啦，即系自己觉得嘅，斩只鸡咯， 系啊系。即系讲起盘菜咧，啱啱我哋都有话啦，啊，其实捐赠盘菜都得噶噃，即系盘菜我哋有阵时多数成盘攞过嚟啦，个兜咧。有咩用呢？捐去俾啲狗场啊，其实好有用嘅佢哋。 咁啊，每年其实即系过年又好，冬至饭又好，嗰啲盘咧都有啲叫做狗狗嗰啲爱心组织咧就会回收翻嘅，好似 Vicky 话斋。咁啊，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下呢啲情报啦，尽量都可以物尽其用啊吓。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标指、纳指都要跌嘅，不过就唔系跌好多，道指跌56点啦，标指咧跌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点啦，至于港股 ADR 咧都系冇得升嘅，咁啊，跌45点啦，睇嚟今日咧继续喺17,500点嗰啲位置咧，配配会会上上落落啦，睇下会唔会有啲新嘅消息咧，刺激下股票市场咯，但呢个时间咧。可以呼吁下电话喎，系咪 Vicky？ 冇错啊，今日咧有位，大家如果咧都想喺透过今日呢一日咧，可以同你嘅身边嘅人啦，又或者爱嘅人咧，表达一下爱意啊、感谢嘅说话咧，都可以即刻打嚟18723888，我会接电话噶，同埋呢个礼拜。好多位置俾大家去点唱， 预约咗今日先啦。 系啦，1872388等大家打嚟啦。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啊，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快乐嘅。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消息的地图入边啦，咁啊继续咧用电话揾下已经周游列国嘅博客 Sunny 啊，早晨 Sunny， 早晨啊喂， 系咁啊旅游博客啱嘅，周围去啊吓，咁啊我记得上次都同我哋讲过咧，就去嗰个珠峰嗰个大本营嗰啲嘅事情啦。喂，其实咧我哋每一次咧即系旅游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嘢我哋要注意，如果唔系即系揾唔翻啲路啊，或者唔能够尽兴，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可以提一提我哋咧？ 哇！這個、呢個咧都好多 tips， 即係分享一下。其實咧就我哋行呢個嘅EBC， 即係呢個嘅珠穆朗瑪峰基地營咧14日旅程裏面咧，其實咧都有啲嘢都唔好撞板啊。 係， 其實咧就真係好凍嘅。其實咧我哋咧頭四日咧都沖涼嘅。 嚇啊！係啊！咦？呢個估唔到喎。 但都係其實係硬著頭皮衝嘅，其實已經係好凍噶啦。所以第五日已經咧真係太凍沖唔到啦。即係其實嗰啲唔係真係酒店嚟㗎嘛，住嗰啲地方佢係煲，佢係煲俾你嗰啲熱水咁樣，其實都唔係好夠熱嘅，所以咧其實都有八日唔沖涼嘅，所以都要帶備一啲咧就清潔身體嘅用品啦，即係可能帶濕紙巾啦。不過記住啲濕紙巾咧，真係咧自己用完自己拎翻就唔 同埋啲濕紙巾會唔會結冰㗎？變咗冰紙巾㗎？ 有 OK 喎，上次都 係啦，係嘛？ 係總之有啲佢坊間有啲係即係免水。洗刷嘅就有一隻洗头嘅嘢咧，可以系唔使用水嘅， 干洗咁样啦，好似 系啦，干洗 系咪粉嗰啲嚟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用嘅时候有冇话啲咩特别要注意噶？ 算啦，有得用就用啦。 有冇啲有冇味道可以拣？我想问啦，喺珠峰上面干洗自己有冇味道可以拣？ 哇！嗱，呢个味道嘅嘢咧，其实咧即系。 行咗咁多日咧，可能真系太冻啦，鼻塞嘅关系咧，我已经真系闻唔到其他嘢噶啦。 哦，同埋因为天气冻咧，其实嗰、那个气味嘅传播，应该我哋人类嚟讲就唔会好 sensitive 嘅。 系啦系啦，同埋咧嗰度有几百人同你一齐臭嘅，唔紧要嘅。 系啦系啦，呢、這个我都安心啊吓。咁啊咁啊，譬如清洁方面啦，有呢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刷牙嘅话，话时话咁又可以点咧？ 哇！刷牙咧就即系含住啖冰水刷啦，咁样咯。 哦、 即系其实都系，我都喺露天嗰度刷噶咋，系。 哇！咁牙齿敏感啲人唔系都几麻烦？你有冇牙齿敏感啊？ 有啊，所以系含住啖冰水，一刷刷刷，即系刷几下，系、啊、啦。同埋记住咧，啲山上嘅资源非常之短缺啦，即系每样嘢都要收费啦，包括热水啦，所以我哋都系唔好冲凉啦。 哦， 即系每回热水饮嘅热水都要收费噶啦。 系 咁啊，就 WiFi 咧更加贵啦，厕所嘅纸咧即系五星级价钱啊，即系。 哇！ 我记得咧系一支可乐都要$48啦，一卷厕纸要$30。 系。 港币系啊，所以我哋系带咗都几次纸上去嘅。 你去到嗰啲位置，你都要噶啦， 都要噶啦， 搞唔掂啊！ 系啊，同埋夜晚瞓觉好冻噶，一定即系除咗我哋一个自己带睡袋之外咧，再带埋啲暖包啦， 系 系啦，同埋热水壶一定要带，即系热水壶我带咗3个热水壶。 哇！但系你上次都分享过咧，热水壶你去到嘅时候都系变咗暖水嚟噶嘛，即系你行动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变咗暖水。咁呢个就冇办法啦，因为真系好冻。我记得咧听啲专家讲过啦，咁其实每上升1000米嘅时候，气温就会大概下降6度左右。咁如果你话珠峰大本营嗰度，佢都差唔多成5000米噶啦，系嘛？ 系啊，五千米啦，最高都系啦。 咁你一跌，大家都计到啦。咁你点计，你都会去0度以下噶啦。嗰啲位就 系啦，所以就啊，我哋仲会带啲姜粉去饮、 啊。姜粉啊，咦？呢、這个即系要 啲姜茶饮啊，即系适合香港人嘅。 哦，咦？呢、這个有一个方法喎，系咯。 冇错冇错。咁啊，同埋咧，预防高山反应咧，即系我都会选择用西药快啲嘅。咁当然要经医生处方啦。咁、上次咧，记得系即系上4000米嗰个 ABC， 即系你一条 track 嘅时候咧，你可以咧，即 系 每日嘅份量咧都半粒嘅份量度嘅啫。 系系系。 今次咧都食多4倍啊，即系每日要2粒嘅份量。 哇，咁多啊！ 系啊，即系先顶得住啊。 哦。 当然，个副作用会有嘅，即系你会觉得面部同手指都有啲麻痹嘅感觉。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天气太冻咧，你系分唔出即系冻僵咗啊，定系自己麻痹嘅。 咁都唔知系咪开心，分唔出呢个冻僵咗定系麻痹。 咁同埋一啲安全啦，安全好重要嘅。 系。 咁即系我哋呢个 trip 咧，一定系要你记紧即系个导游啦，都要即系带埋个含氧计啊，即系 oximeter。即系每日都要度翻自己嗰个身体嘅含氧量啦，同埋心跳。 系嗰、那个含叫含氧计啦。其实佢有冇话系咩 size？ 每人一个啊，定还是本身你呢一队人入边有一个，其实就已经 OK。怕唔怕？如果 一个好细个啫嘛，系、我哋每日 check 一次咁样咯，即系每日都买 check 一次， 系就唔需要每人有一个嘅，即系譬如我怕唔怕，我突然之间行下遇到大风雪，我惊，我会唔会当失路？跟住我自己一个人落荒嘅时候，又好彩我自己有一个，咁需唔需要噶？ 哦，你嗰时就唔系度含氧量，系揾翻条路嘅， 系你又啱我。 咁唔同个高度有唔同嘅标准啦，即系例如举个例，4700米左右咧，个心跳应该就100以下啦。个含氧量咧，你会比即系海平个会低啲，唔使惊嘅。即系我哋平时系96、98啊咁样，咁但系去到嗰度咧系会自己个跌咗嘅含氧量80几，其实都系安全水平嚟嘅。咁、低于呢个咧就 要注意啦， 即刻系落落山啦。咁我哋上次都真系有啲危险嘅事啦，即系嚟去到60几嘅嗰、那个，真系要落翻去。即係加德滿都咧，就即刻去翻醫院吸翻氧氣咁樣。 係，咁會唔會其實喺個山上面本身每人都有又係有一支嗰啲叫氧氣樽咧，即係隨時 keep ready， 就係一有啲咩事拎出嚟吸咁。 冇錯，係啊，其實應該就要有氧氣樽，即係咁冇唔緊要，即係其實去到啲鐵口茶屋咧，佢哋都有得租嘅。 嚇、 啊！即係有咩高山反應，即係唔好頂上去啦，就即刻 call 直升機走啦。 係係係，咁 可以、第二件事就係一定要買保險。同埋留意翻啲保險咧，有啲係即係5000米以上唔受保嘅，咁可以留意翻個條款啦。係啦，咁上次成功都 cam 到嘅，即係我哋即係我啦，或者朋友啦，都成功即係坐直升機個程度 cam 到嘅。 係啦，咁呢個就大家留意啦。但係你頭先講開嗰個高山藥啦，其實當然係要問醫生處方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喺你每一次咧即係登山嘅時候，佢有啲叫嗰啲 check 啊？嗰啲 check 佢俾大家咧就借鏡嘅，就大概咩身高、 體重的人，當他去到哪一個高度的時候，他需要那個高山反應藥其實是按比例怎樣去增加，會不會有這一類型可以參考還是怎 樣？會啊，他們都那些茶屋都有曬個表在那裡，即是現在你家我們身處多少米啦，現在跟住呢就大家注意翻嗰個含氧量係應該點啊，係啦，有啲咩佢好多嗰啲高山反應嘅症狀啊，都會提醒翻大家嘅。 哦，咁樣好啦，咁我哋呢啲叫做裝備上嘅啦，或者健康上，我哋都已經咧就齊全咗啦。咁但係喺我條路上邊嘅，唔知需要提高安全性嘅話咧，喺裝備上面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咧？ 上次都講過啦，即係冰爪咧，真係買翻好少少嘅，係啦，行山棍咧。聽聞啊，即係個傳言就話，即係我哋有啲好細支嗰啲咧，即係冇得搞高到三節接埋一節。 哦，即係速行山嗰類嘅行山。 行山嗰啲，咁有個傳言就話嗰啲即係太高山有嘅驚斷，咁我都。即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定假，我就带翻支重少少、 啊。我就有我啱啊，我有谂过噶，因为啲速行嗰啲三节嗰啲，即系三节棍嗰啲咧，其实嗰一只咧喺叫热带地方，我觉得会好啲嘅，因为你去到几千米高嘅时候，咁冻嘅天气咧，佢有机会影响咗佢嗰个金属嘅表现嘅，咁系我觉得系有机会回断啊，呢个啱啊。 系啊，所以我都有带翻啲即系粗身少少嘅，即系 系啦， 系咯、啊，你都要用十几日。不斷咁用啊嘛， 係啦，同埋嗰個真係保命嘅一個裝置嚟㗎嚇。 嗯，同埋都可以講下啲飲食啦、啊，飲食咁嗰、那個嘅珠穆朗瑪峰嗰個 track 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牛嘅， 嗯， 我唔記得咗叫咩牛啊。咁我哋都可以試下嗰種好特別嘅，即係好好 一個品種嚟嘅珠穆朗瑪牛咁樣。 係啦，係啦。好即系好似着咗件棉，好皮草，即 系 好多毛，好长嘅。 但系嗰只当地人系我嚟食用噶，嗰只牛 食嘅系啊，有个汉堡嘅系啊。不过啲肉质我就觉得比较粗糙啲啦。 系咁， 不过试下嘅可以。 咁冇办法啦，你都去到嗰啲位咯。 系啦。不過其實咧，就第四日開始咧，我哋咧都選擇就唔會點肉類嘅餐噶啦，同埋到咗某個 point 咧，佢哋咧係要食素嘅，即係基於個當地嗰個嘅 宗 教文化啦，係啦，同埋我哋都覺得，喂，你啲肉其實係由生腳運上去，其實都唔係好新鮮嘅啫，可能都 係啊。雖然嗰度好凍啊嚇，咁即係長期都係冰櫃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牽涉咁多人力物力嘅話呢，咁可以熱嘅話就揾一啲大家隨手容易揾到嘅食物會比較理想啦。 係啦，我哋都食返素嘅，同埋都食咗八日素。 嗯。 再計埋你每日行返三至八個鐘頭山呢，咁你可以瘦返十磅嘅。 嗯。 對你係一個獎金嚟嘅。 有冇覺得會唔夠力嗰啲如果只係食素。 唔會，因為會食澱粉質嘅好多薯仔㗎嘛。 係啊，同埋如果你要豆類都有好多蛋白質可以食 得到。係啊，飲奶嘅都會。系啦，咁同埋咧有个 tips 咧，就坚持饮呢个洋葱汤或者蒜头汤，咁每个 tea house 都会有供应嘅。咁、 哦、 呢个咧系会帮助你嗰、那个减低你嗰个高山嗰个反应。 系啊，哎呀，咁呢个要 mark 低佢待定先啦吓。 系啦，呢个当地人智慧真系一定要信啦。 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就时间差唔多啦、嗯，我哋就倾住咁多事，我哋下次就再倾下有啲咩我哋喺高山上面要注意噶啦，好冇？ 嗯，好、啊。 唔该晒 ，Sunny， 拜拜。 Okay,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做 ESG 呢？ ESG 是指环境、社会同埋企业管理。最近越嚟越多人想将佢同金融科技 FinTech 一起结合，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同埋云端运算，可以成为 ESG 发展嘅不可或缺元素。数据分析、数据收集、速度和质素更加可以说是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之一。人工智能可以协助银行去透过科学模型收集准确而且具自动化的数据，有助即时监控客户的永续性和绿色水平，亦可以推广过渡性的金融和永续挂钩贷款给客户。区块链是绿色金融应用，可以为所有的参与者提供不可以篡改和高透明度的数据，除了可以提高交易效率、扩大相关的生态系统，亦都可以在绿色金融引入监管的科技，藉以应对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估不到原来 ESG 和 FinTech 是可以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心的伤，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執正最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字，爭咗好多次，新開張新開始，通街問多進意，上爆台雙生子，三鬼家集體開到正太太。 名字是 Twins 全新作品带来有这首《双喜楼》。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今日咧好似有好多嘢睇，究竟有咩睇咧？揾嚟阿祥先，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五十五分有咩睇咧？港台电视三十二系嘛？ 冇错啊！咁啊，带俾大家一场篮球赛事啊，香港男子甲一篮球联赛有康仁福建对南青啊。香港甲一男子篮球咧去到中段啦，每一场波咧都对入唔入到季后赛呢个资格咧好多关键影响。福建队咧即系强队啦，传统上嘅强队，佢连赢咗三场噶啦，越战越勇。咁、但系南青咧，佢对手南青咧上一场系不敌永伦，咁重整旗鼓过后嘅南青，究竟有冇计仔咧可以阻止福建咧四连胜咧？嗱，支持香港篮球嘅朋友咧，记得今日傍晚六点五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二会带俾大家呢一场甲一嘅赛事，康仁福建对南青啊！ 冇错啊，而且咧节目啊只系有呢个电视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想睇呢一个联赛就记得报喺港台电视三十二六点五十五分，2023年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康仁福建对南青嘅赛事啦。咁我哋转翻个台先，去翻。31台七点三十五分的晚上有什么看呢？ 咁啊，继续带俾大家有没有场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咁呢个节目睇开嘅朋友都好清楚啦，就系我哋咧会专访一啲喺本地残疾或者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听下佢哋嘅梦想，睇下佢哋点样追梦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 Sammy 曾心怡，佢九岁嘅时候咧就确诊呢个一型嘅糖尿病啊。咁呢个病咧就冇办法根治嘅。咁啊，佢爸爸妈妈咧原来喺2013年咧都接受过我哋没有场的世界嘅节目嘅访问噶啦。咁佢当时咧，佢哋一家人咧就选择啊，用一个正向、正面、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呢一个疾病。当时 Sammy 嘅爸爸妈妈咧，用尽心思将呢个乐观思想带入去家庭，培养出阿 Sammy 咧有一个即系勇于接受挑战嘅精神啊。2013年访问之后咧，到今时今日十年嘅啦嘛，即系而家2023年。咁我哋重新再訪問翻阿 Sammy， 睇下十年過後呢個小妹妹成長做大人啦，佢有啲乜嘢夢想啊？嗱，佢就同我哋節目表達咧，佢原來咧想成為呢個兒童糖尿病專科護士啊，去到幫助翻咧同佢有類似嘅疾病嘅小朋友，可能佢係想報答翻當日照顧過佢嘅一啲護士啦。咁啊唔知道啦，咁佢會喺個節目度同大家講下佢點解想做護士啦。 咁佢為咗呢一個夢想，佢做過啲乜嘢努力咧？咁佢亦都會喺個節目度分享下嘅。嗱，今集咧係 Sammy 嘅故事嘅上集，下個禮拜咧會繼續同大家講下嘅。想認識多啲、聽多啲正能量嘅話咧，記得今日港台電視31晚上7:35要留意呢個《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啦。 其實咁細個9歲就已經確診，係需要一啲勇氣去面對嘅，因為你諗下呢個病就可能要咁樣跟住你，直到你老死啦咁樣。 嗯， 我覺得最欣賞就係佢哋依然一家人都係好開心咁樣去面對咯，而且去到而家佢咧諗住啊，睇下可唔可以幫翻人啊，可唔可以喺翻一個兒童糖尿病專科護士嘅病房工作， 嗯、 即係佢有用翻自身經歷，可能係可以照顧翻同佢有類似疾病嘅人，好有善心。咁但係實際上佢哋當中係點樣經歷曬呢啲困難之後，係咪真係做到呢？都想睇啊！咁同我一樣咧，想知道更加多就記得留意7:35嘅《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係講啲咩咧？ 嗱，逢星期二晚嘅《醫生與你》都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啦，訪問一下我哋香港醫療系統裏面嘅一啲重要嘅人物。咁今集嘅嘉賓主角咧就叫做關耀祖教授。咁、關耀祖教授咧係呢個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嘅副院長同埋教授。咁佢之前係一個註冊護士嚟嘅。佢好多年嚟咧都專注呢個老人護理同埋認知衰弱等等嘅領域。咁佢之前咧，亦都係即係做東華學院嘅副院長之前咧，佢喺香港理工大學嘅護理學院嗰度咧做教授嘅。佢曾經研發過一個系統啊，叫做虛擬實境運動認知訓練項目。咁即係做咩呢？即係利用電腦科技咧，幫啲老友記啊做一啲模擬嘅生活訓練，幫佢哋咧改善認知障礙嘅問題啊。咁佢今晚會上嚟個節目，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呢一個嘅項目啦。另外啦，好多年嚟關教授咧，好努力咁喺大學嗰度推廣呢個老人學同埋老人護理相關嘅知識啊。咁目的咧就係吸引多啲心血入行，幫助長者改善生活質素。咁但係呢樣嘢大家都知道一啲都唔容易啦，其實做院舍呀做老人院呀係一件好吃力嘅工作嚟㗎嘛，點樣去吸引年輕人呢？我諗都一樣咁吃力。咁究竟個關教授憑住啲乜嘢信念呢去驅使佢一直堅持呢份熱誠呢？嗱，今晚嘅醫生與你呢佢就親自同大家講下嘅。 哦，我都幾想知道喎，啦作為一個年輕人呢，雖然我都好鍾意搵媽媽婆婆呀嗰啲飲茶嘅，咁但係實際上如果要照顧佢哋呢，我又諗我真係好似冇試過我同佢哋食饭，咁当中有咩困难，或者系作为一个年轻人点样陪伴佢哋咧？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嘅。咁我想知道究竟啊关教授有啲乜嘢嘅见解啦，或者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点样可以实际上可以陪到一班老人家？咁我哋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今集。唔该晒阿卓，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证实，第四批获哈马斯释放的11名以色列人质已经从加沙返回以色列，人质随即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之后同家人团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其后说，获释的11名人质包括3名成人和8名儿童。而参与斡船的卡塔尔外交部就说，获释的11名以色列人质都有双重国籍，包括3名法国、2名德国和6名阿根廷人。哈马斯就说，以色列释放的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包括3名女囚犯和30名未成年囚犯。在停火期限届满前，卡塔尔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将人道停火期限延长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延长停火是战争的黑暗中看到的一丝希望和人性，并希望能够向加沙居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討論北韓早前發射間諜衛星。美國和北韓代表在會議尾段加插發言，彼此針鋒相對。 北韓駐聯合國大使金星強調，平壤發射間諜衛星是合法自衛。他說交戰方美國正用核武威脅北韓，身為另一個交戰方，研發、測試、製造和擁有等同於美國所擁有或正是研發的武器系統，是北韓的合法權利。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駁斥北韓自衛的說法，重申美韓聯合軍演是例行公事，本質上是防禦性質。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指美國透過與南韓的軍事聯盟進一步加劇緊張和對抗，他說一旦北韓持續感覺受到威脅，而且其正當的安全關切仍然無法獲得解決，朝鮮半島就無法走出安全困境，只會陷入針鋒相對的挑釁行為，惡性循環。英國和希臘政府因為帕特農神廟雕塑爭議引發外交風波，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原定在倫敦會見英國首相辛偉成，但首相府在取消一刻首相府在最後一刻取消，改由副首相代替。希臘總理發言人對會面告吹感到失望，重申希臘和英國有非常深厚的友誼和合作歷史。米佐塔基斯亦拒絕和副首相會面。他的發言人說，總理期待討論和英方包括加沙衝突、俄烏戰爭等問題，當然還有神廟的雕塑。米佐塔基斯之前接受英國傳媒專訪時提出，大英博物館應該將帕特農神廟的雕塑歸還給希臘，形容一些文物放在倫敦，其他放在雅典，就似將蒙羅麗莎畫像切開一半。他批評博物館歸還雕塑的談判進度太慢，重申雕塑被盜原本是屬於希臘，他的言論引起辛偉成不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明日雲量增多，星期四日間温暖，本週後期氣温稍為下降。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432点，跌93点，成交金额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7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6，跌2.2；友邦保险70蚊，跌4毫。阿里巴巴74.9，跌1.2；比亚迪股份219.6，跌2.6；美团107.4，跌咗2毫；淮柴动力14.32，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0.66，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48.3。瑞士法郎0.881，加元1.361，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6，欧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3334点，跌113点。港金报187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42美元，卖出20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较早前沙田大涌桥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第一城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学园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隧往九龙方向世界花园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噶。路面情况，咁先讲新界区啦。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咧，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对出一带咧，车多繁忙噶。咁至主要咧系影响去翻大埔方向系车多噶。龙尾系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仲有咧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站。咁而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咧，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喺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咧，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咧，车多噶。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在12月10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不方便出入指定的投票站，请在12月5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原著小说《窗边的小女孩》以20多种不同的语言出版，受到全世界广泛欢迎。今次日本女歌手 Imio 正直就是爱妙为日本改编电影《窗边的小女孩》特别而创作的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安呢》。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 Miao 爱妙 ，Ano 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公诉， 前天心诈骗集团对被害人嘅锁定率都达85%以上，但系如果冇一个精准嘅网上数据，根本就做唔到呢一点嘅。喺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嘅高智商罪犯。 根据安妮嘅分析，莫非电骗集团嘅主脑老 A 真系唔系前天心？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边读书边做音乐有前途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德王明德 声音版，星期五5:06，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号下午1:00，港台电视31。 老公，你好少打电话俾我， 翻工忙啊 ，send 短信咯， 打字慢啊， 留口信嘛， 做主人啊。 想知点样利用数码通讯科技去维系夫妻关系？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及心理学博士周德生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今日朝头早咧有件喜事，办喜事喎、 啊！早晨，邝太， 早晨，早晨， 早晨啊，邝太，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哎呀，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啊，天丁又发财啊， 系啊， 多谢多谢， 今日系娶女婿系咪啊？ 娶女婿 啊，今日嫁女系咪啊？邝太， 嫁仔娶女系嘛？ 系啊，做外母大人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好开心， 好开心。咁啊，已经打咗只金猪，又打咗几只龙凤啊。咁啊，俾阿靓女，靓女叫咩名啊？ 系靓女叫邝美华。 哇！即系同阿美云啊， 系咯， 差一个字啫、啊， 直头嗰种高贵嘅感觉已经完全 feel 到啦， 系 争好远嘛， 系佢都系邝美人嚟喎， 系啊，咁啱你哋又大家都系珠光宝气、啊， 开心开心，咁啊， 不得啦， 系诶，依家系咪办紧嗰啲出门嘅喜事啦？ 诶，佢哋好简单嘅啫、啊，因为佢喺本身喺大屿山嗰度住嘅，咁啊，佢哋喺个搞个沙滩。 沙滩嗰度嗰啲，哇，咁超啊！ 沙滩嗰啲，你使唔使攞翻套泳衣出嚟啊，邝太？ 咁、我唔 识 游水啊。 系啊，泳衣嘅嘢唔系就嚟游水噶。 系啊，爱嚟晒噶嘛。但系咁啊，好开心嘅日子啦。咁啊，嗱，靓女咧就系叫邝美人啦、啊，美人啦、啊、咁样。咁但系女婿叫咩名啊？ 佢叫黄伟华。 华哥， 华哥， 唔好叫大细，叫华仔啊，叫华仔先。 华仔配美人， 哎呀， 系是但啦，是但啦， 系啊，我就想问一下啊，两个一起几耐啊？阿外母， 好耐下啦，好耐啊！ 你做咩？你攞本簿仔想住人哋几时一齐啊？ 系啦。 咁我又冇想，但系都好几年啦，真系 好几年， 好几年， 系时候噶啦，打咗好多次开口牌噶啦，阿外母只鸡髀，阿外母只鸡髀夹过几次噶啦，谂住上年搞掂啦，咁叹到嚟今年咁啊， 俾完鸡髀冇反应啊，俾 佢，难得佢哋肯 天 子啦，系啦，系拉埋天窗啦， 最紧要好系啦，咁啊， 系啦， 日后都开开心心啦，你自己都做好多嘢，嗱，唔好以为。咧啲外母啊奶奶唔使做嘢，其实你都要派饼卡啊，又要请啲宾客嚟。 唔系啊，唔系啊，好简单嘅啫。我哋好，佢系唔想搞咁多嘢噶。 咁、但系有冇都请一两个亲戚去到场？ 亲戚有嗰啲亲戚好好啊，一听到个个都话要去要嚟啊，咁样。 咁梗系啦， 开心事啊！ 我听到我都去啦。 大屿香港有几大啫？你話大嶼山啫，大嶼山都好細嘅。 大嶼山都有橋過去啦。 係，大嶼山都好細嘅。 你估我細個嘅年代咩？大嶼山搭船去咩？ 最緊要係賀你做呢個外母大人同埋賀你話。 係啊，個個親戚都好有心啊，真係好多謝佢哋啊。 你平時對人好，人咪對你好咯，係咪 啊？佢哋嗰啲親戚。好锡佢啫，个个都好， 系啊，咁啊，今日玩得开心啲喎，喂，几时系个 party 啊？我想问吓， 佢2:30开始 系嘛，签字， 两点半， 跟住又睇住个日落，咁啊，饮杯香槟仔咁 啊，好浪漫。 系咪啊？ 佢哋夜晚系佢哋跟住系宵夜食嗰啲嚟嘅。 哇！正 啊！ 我都想去宵夜食喎。 好简单嗰啲嚟嘅，佢哋打噶吓。 系咁啊，开心啦，最紧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有咩祝福说话？透过大电波同翻一对新人去讲啊，邝太。 我祝佢哋白头到老啊，恩恩爱爱啊，互相忍让啦。 需唔需要连生贵子啊？佢哋？ 他们应该不想要 两次 现在要问啊 上天 因为他们养很多猫猫狗狗啊他们 已经有很多了 但有机会可能缘分来的 是啊那就是缘分来的来到就都要啦是不是 那当然 了什么都要啊正添啦，直情接添啦， 系啊， 好似财神咁样， 而家有咩 嚟到都要啊，财神直接佢入嚟啦，政府都有新措施啊，俾两万蚊你啦，啱唔啱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今日拣咗 J 风冯允谦嘅呢首作品，送俾你一家人都幸幸福福，好嘛？ 多 谢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多谢，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之途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everything 年嘅年度婚礼歌可能真系佢啊， 系 J 风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喂，今晚不如整一啲幸福啲嘅食物啦。 好啊， 幸福蚝仔粥。 好啊，系啊，食蚝啊， 夹硬安个名，点都要拉个幸福两个落水。 都关事嘅，你食蚝都系对男人好啊嘛。 咁梗系啦， 呢个都系众所周知 啦。咁咪全家都幸福咯。 系， 同埋啲粥暖粒粒啊嘛， 咁梗系啦。而家咧， 你会煮俾你老公食啊？蚝仔粥？ 我自己食。 系咩？ 哇！你有人咁嘅？ 我自己煮俾自己食，佢麻麻地粥嘅。 系咩？ 佢中唔中意蚝蚝得唔得？ 都麻麻地。 都麻麻地啊！ 系啊， 咁咪要、哎、要教佢做人嘅道理咯、 啊。要多啲教育教育先得噶。 咁又唔使逼嘅， 养脾胃啊！ 做人嘅嘢逼唔嚟嘅，逼唔嚟嘅，想食咪食咯。好，讲翻你个蚝仔粥先，系咪潮州式噶？ 冇错，潮州式嘅蚝仔粥，咁啊做法都非常之简单。咁啊要准备嗰啲嘅食物食材，当然系要准备定米啦，同埋蚝仔啦。咁啊蚝仔通常咧，如果你话一般嘅两个人份量嘅，咁你可能半斤蚝仔粥其实都多噶啦吓。咁要话我自己屋企嘅话咧，其实一家四五口嘅话，有阵时煮呢个蚝仔粥咧，我净系买蚝仔咧，我都中意啖啖蚝仔啊，我都会买四五十蚊蚝仔。可能啲人听到、哇，你买咁多，系啊，真系啖啖都有蚝仔个感觉咧，系好豪华嘅。 一次半次。 系咯系咯，海鲜档有阵时买咧都几简单嘅，即系佢帮你整好一兜咁样，可能 系啦，因为佢哋已经有啲一袋袋，佢哋已经 pack 晒噶啦。咁如果你有嘅话，佢都系不备嚟咁啊，断根秤咁。好啦，亦都准备定啲冬菜啦，咁啊猪肉，咁啊亦都系搅碎佢，咁啊准备大概30蚊左右，其实都已经好多噶啦吓。咁啊冷饭，咁啊大概咧就两三碗，咁啊另外亦都要准备定啲水啊、鱼露啊、胡椒啊咁样，咁啊葱啊。芹菜呢啲咧就適隨轉變啦。有啲人唔中意嘅，我中意落芫茜嘅，你可以落芫茜。有啲人中意我係中意芹菜嘅，咁你買翻芹菜咯。芹菜其實你喺街市買7蚊啊，其實一大扎噶啦，係啦，咁啊都應該相當之足夠嘅。咁如果你想好味啲嘅話咧，其實可以準備定，譬如係清雞湯啦，以及咧就喺嗰啲譬如普通嘅魚蛋鋪都已經可以買佢啲炸魚皮啊，咁啊抌落去咧，其實都已經好香噶啦。 係係， 乾嘅冬菇亦都可以準備埋嘅。咁啊做法都非常之簡單，咁啊處理蠔仔咧都唔難，咁啊攞啲生粉啊鹽啊，叫做沖一沖佢啦，揦佢啊，咁啊亦都。你怕污糟的，那這個步驟重複多一兩次其實都已經是很乾淨的。 是都會的，因為有時在街市海鮮檔買回來的蠔仔有時都起散的。 是啦，沒錯 啦。你要認真一點去清潔這樣。 那很簡單地清潔完，那也都是備用啦。那豬肉呢就不要想著就丟下去啦，點都醃一點，加些生粉啦、生抽啦、糖啦。我自己挺喜歡的就在這個蠔仔粥的豬肉上面就加紹興酒。 哦、 那撈撈它令到它的味道會更加香。因為始終有些人就会觉得咧，蚝仔粥就个味道就太腥。咁如果有啲酒，咁你酒冇理由落落去嗰个蚝仔嗰度噶嘛。 系噶。 咁你猪肉嗰度咧就入手，咁亦都可以剔除咗更加多嘅腥味嘅。咁啊，跟住就要将呢一个材料，头先准备咗嘅材料咧，譬如你嗰啲芹菜或者芫茜，你自己切碎佢啦。好啦，咁啊，将呢个清水或者就系鸡汤嗱个份量，大家自己因。有啲人中意咸啲嘅，即系啲味浓啲嘅。雞湯你咪落多啲咯，如果唔係你就中意有啲我真係淨係中意水嘅，咁適隨轉變，咁啊加入個煲入邊啦，咁啊亦都就係煲滾佢，咁啊加入啲冬菜、肉碎、蠔仔，咁啊甚至乎頭先提及過嘅乾冬菇啊，咁啊中火煮佢得噶啦嚇，或者快啲咁啊都係大少少啦，咁啊大概7-8分鐘，然後咧就倒呢一個嘅冷飯入去，跟住咧就將個火，我覺得就可以較細少少，真係去中火啦。 係， 然後就大概煮佢15分鐘左右。咁最尾你煮完之後，其實你都知蠔仔粥係咩狀態，唔係真係粥嚟噶嘛， 係啊係， 潮州式嘅粥，即係粥水又有啲米喺度咁樣， 黐黐地嘅， 好黐嘅，主要就係 啦。咁食嘅時候咧就可以，我自己就中意辣啲嘅，所以我會落呢個大量嘅胡椒粉。即係白胡椒粉，咁啊亦都加多幾滴魚露，咁啊令到個味更加鮮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夜晚咧，可以不妨試一試呢一個咧，叫做幸福蠔仔粥。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嗱，我哋咧之前都有講過啦，多咗好多咧就係韓式嘅一啲自拍館啊嘛，係咪？ 係。 無論係旺角啊、 高炒同埋低影嗰啲噶嘛，佢哋嗰啲 係。係啦，有一啲。我 最近发现有一间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啊。 铜锣湾啊？ 呢一间。是啊，就是可以带宠物一起去的。 哦、 因为其实呢其他那些呢都不一定是可以有带宠物去的。都是可能给大家只是给同朋友啊同屋企人啊这样啦、啊。那他这一间呢是新开的我呢就会预备会去的。但是未去住。那他呢就是在下面呢是影上来的嘛。他有个玻璃架的、我见到他那些。那其实呢就是为什么我要介绍呢就是这个玻璃架有个玻璃架间房里面的镜头呢就是在下面嘅系足以咧，系可以影到猫猫狗狗趴低咗嘅时候咧，你平时见唔到佢哋嘅手仔 哦， 即系咁样，你趴低咗喺度嘅时候咧，趴低咗咧，就可以见到佢只手仔。 佢嗰、那个我自己睇紧张相，我唔系好知道有一个打横嘅哦，因为你张相 show 啲唔 show 啲，唉、哎，我见到啦、哦，明白晒，即系只猫仔成日见到佢只脚仔咁样嘅喎。 得意啊！咁我觉得咧，带宠物去咧就可以除咗一家人影之外咧，宠物而家成日都话系我哋嘅屋企人嚟噶嘛。 系啊， 有阵时咧同宠物影相咧系好有难度噶、 嗯。 我自己琴日咧就喺屋企嘅时候咧，咁、就同我啲狗狗咧尝试一下低炒。 系 系啦。好难嘅，因为佢啲口水咧，永远因为我有用饼啦，同埋鱼咧嚟到摆个镜头面前啦。但系咧，佢哋就系咧，你好难校个角度，你自己好难影嘅用手机。 佢系咁攞条尾揈你，意思系点嘅一个模样？ 准备嘢踢咯。 唔系啊，佢唔想理个电话，佢就系想，因为我用零食摆喺个电话嘅镜头隔篱，咁、佢就系不停咧滴啲口水落个镜头度遮住个镜头。真系好难同佢自拍图或者拍 video。咁但系而家咧有呢一啲嘅韩式嘅自拍馆咧，佢就。成有个玻璃架啦，个镜头喺下面啦，你滴口水咧，你又唔会滴落个镜头。 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就即系其实佢有个台嘅， 系啦， 个台咧你就企喺个台玻璃台上边，跟住佢就喺下低嗰度就影上去。所以如果你而家个人咧企上去嘅时候咧，你就直头可以影埋佢个鞋底啊。 系， 所以如果我着鞋嘅话咧，我会着啲靓一对靓啲嘅鞋底嘅鞋去。即系嗰啲已经开始蚀嗰啲，我唔会着，影、 哦、 出嚟都核突啊嘛。 咪女士唔可以着裙咯， 真系唔识可以着裙，但系入边打底咯， 系咯， 或者着裙裤咯。咁但系咁就系咁啊嘛，你自己预知噶嘛。不过呢个潮流，我觉得系咪又系玩一轮嘅啊？我真心。 对于如果我哋自己咧，其实有一啲宠物咧，都会想去上影楼影相，留啲倩影啦，同宠物一齐有一啲屋企照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咗一个影楼度影嘅时候咧，唔系唔得嘅，但系咧。攝影師未必懂得去控制你隻狗狗。 哦。 咁但係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密封嘅空間，即係你同屋企人，佢唔會覺得多咗其他嘅機器啊。因為有陣時候有一啲嘅攝影嗰個嘅相架咧，其實有啲狗狗會驚嘅，因為大狗啊嘛，同、其他燈光啊。 咁而家又見唔到啦。 係啦，淨係得佢哋成家人一齊嘅，或者同主人一齊嘅安全感其實係會多。 同埋佢除咗咧喺地下嗰度影上去之外咧，佢有一個 angle 咧喺上邊影翻落去噶嘛。 係啦。 喺上邊就咁一嘢入上面全部。影落去，咁无论你系咩身形嘅话咧，其实你都净系影，因为大家所有朋友向住上望啊嘛，净系见到好多个头望住上面，好开心咁嘅样，唔会见到大家嗰啲身形啊、高矮嗰啲，全部一变咗同样嘅 size。我觉得呢个 concept 咧真系几好啊吓，呢、這个 玩一次呢啲几多钱到啊？大概 五六嘟嘟咁啦， 咩叫五六嘟嘟啊？五六百蚊啊， 我五六十蚊， 钱可以讲啊，钱可以讲啊，好，最后投风水快活人。